好啦，咁今个礼拜啊，最大个题目啊，惊奇队长啊 ，Captain Marvel 啊，啊唔系香港叫做Marvel 队长先啦， 系， 好， 冇错， 系， 咁啊点咧？咁啊大家都睇过啦，系咪？即系我就霸睇，意思咧就系唔俾钱啫，咁我都睇第啲渠道立过啦，系啦，马仔都立过啦，系咯。咁啊，阿明啊，芬芬啊，同阿北打就戏院睇，不过阿新年未讲得切，暂时系。 系我未睇， 系。 系啦，系啦，好，咁都大都睇晒啦，总之即系大部分人都 OK。咁点样？咁啊，坊间反应咧，就其实都好多人闹喎，今次出奇嚟喎，系咯。以前啊，个个都护航咁滞噶嘛，系啊。 系啊，系啊。 系咯。 多人闹噶啦，今次系。 多人闹啊，系啊，有啲即系都讲明黑炮都好中意嗰啲咧，都唔得喎，觉得呢一集吓。 系 啊，虽然未见底就都觉得唔系好掂，系啊，好 系， 好咁啊点咧？咁啊大家睇下，讲下大家觉得得唔得？又系咯， 就我讲先啦，就 好啊， 马 虎电影， 以 Marvel 电影嚟计呢一部最差咯。 哦，即系你觉得电影系最差？哦， 系啦，冇错。 咁样 ，OK。 即系佢唯一一部Marvel 电影系唔足够娱乐性嘅戏啊，因为 Marvel 对我嚟讲个保证就系个娱乐性啊嘛。 我可以话点解？因为你冇睇过《Inhumans》。 哦，明白。 Inhumans 零件底嘅，系啊，已经系零件底嘅。你问我 系。唔系，但系我个感觉就系咧，今次呢套其实都非常之电视剧噶。 哦，明白。 系啊，即系我要计埋 Marvel 啲电视剧入去啊！如果咁样系，咁先系啊，你唔可以净系计嗰啲电影啊。好好嘅，继续。咁啊，永就觉得呢度垫底啦。咁啊，分咧。 你如果头先我已经忘记咗 Inhuman 呢个，你讲一讲咧，系 Inhuman 的，而且个系垫底嘅。 系，因为佢真系有喺呢度噶，大佬。 呢套我开头就系雷神三，我系最憎嘅。 系 呢套啊，再跌一抽。 即系你都攞呢套垫底噶啦，即系随便都。 系啊系啊系啊。 哎呀，咁大镬！哦，咁啊，阿马仔个咧？ 吓，我燕嚣文剧冇睇过啊，咁。 系，紧要啦，嗰度系一定噶啦，都系垫底啊！就算啦，唔好理嗰度先啦，系唔好计嗰度先啦，系唔计嗰度先啦。 唔系我，如果呢套嘅感觉，我讲同雷神一差唔多啲感觉，我觉得。又 咁啊，都唔系好差， 都唔系。即系我觉得雷神一好差嘅，我觉得唔知点解。 即系你觉得雷神一垫底，反而 一排二我都唔中意嘅，最雷神。 哦，即系呢套竟然排尾三。 唔系，我都系差唔多冇乜分嘅，因为冇难分嘅，差唔多系咁衰嘅，就系我觉得，即系喺我心中。 我不打咧，不打咧，觉得咧。 我就其实排咗去尾五嘅，二人族最差。第二尾二是新变形合衣，跟住第三差是雷神奇侠，第四差是美国队长。咁啊，佢同美国队长相若嘅，我觉得马普队长系。 咁样 系。 咁我发个字啊，即系叫做 Captain Marvel 就惊奇队长啦，即系个中文嘢。我调翻转阵去八个字就平平无奇，就无甚惊喜。咁我冇惊亦冇奇嘅。 有啊，惊奇啊，唔系你嗰个惊奇啊嘛， 系啦， 系 啦，就系咁样， 嗯， 系啦， 啊，果然啊，咁即系话一定抄黑炮喎，如果咁讲即系话，不过黑炮有嗰个好睇人嗰个唔好睇嘅，系咯系咯， 我黑炮我都收货噶，讲娱乐性 噶，真系噶， 系啊，我收货噶，但呢套我唔收货啊。 系啊， 同埋黑炮咧，佢有个 theme 啊嘛，即系其实你越嚟见佢啲系独立嘅，唔计 Iron Man 嗰啲神作啦。你 Doctor Strange 都有个 theme， 即系你会玩咗嗰啲 有自己有自己嘅一个 伴啊。 系啊。 呢套记得咩咧？记得嗰两只激光咯，嗰两只即系两只手出激光。 嗰两拳光系啊，跟住只猫。 系啊，但只猫其实真系又唔系好重嘅，我睇完就 系 啊，个比个份额好细啊，佢拣拿嚟 sell 啫。 嗯，同埋只猫系冇头冇尾啊，讲佢真 系 系啊， 解释过任何嘢啊， 系啊， 佢做乜嘅？佢喺度做乜都要遗物，佢唔系话为咗攞石喎，呕翻出嚟嘅后屘，咪咯。 佢哋惊佢哋收埋先啫嘛，其实 系啊， 即系阿局长话佢唔会，佢唔好叫我拎啊，即系佢知道会濑嘢噶嘛，咁啊只猫帮佢拎咯，其实呢套 系啊， 佢吞咗个肚，帮佢拎住先咁咯。 系啊， 咁系噶，其实真系唔系咁紧要噶咋， 即係吉祥物呢，其實雖然吉祥物係吉祥物平時會經常動喺度嘅，佢個出場率都相對唔係，最少佢唔係成日都喺度囉。 係，即係佢，我覺得佢個存在感弱過咩囉，蟻俠個改編計呀，同埋咩奇異博士嗰個猿猴斗篷囉。 係咩？我以為你話阿王 嘅， 我以為你話阿王係啦。 挂网啦，又挂网到，系啊， 系咯， 系咯， 甚至话系啊，蜘蛛侠入边嗰个佢个肥仔 friend 系嘛， 系啊，系啊， 都有错，系都有错，都有错， 系咯， 系啊， 即系其实你所谓呢啲嘅吉祥物咧，其你大概谂就 out the detail 啦，啊， 系啊， 蜘蛛侠啊，唔系蜘蛛侠冇咁重嘅，即系佢得意啊嘛 ，out the detail， 咁你 BB 八啊嗰啲啊嘛，咁你呢啲你都喺度噶，通常都喺度嘅，咁即係就算佢冇咩做都好，都喺度跟住你咁樣。咁點解佢唔會咧？咪貓咪跟住咪算咯。咁佢真係佢都平時都少啊，係咯，的確係咁啊。佢主要嘅任務就係搲盲局長隻眼啫嘛。其實喺今次呢度係咯，佢最大嘅任務就係咁，係啦。咁啊嗱，咁啊佢對嘅女主角感覺如何咧？大家？ 都系咁样衰咯，我觉得真系 好差咩？真系咁差，死啊！不得我一个觉得佢 O K 嘅啫，而家 唔系，我觉得就唔靓啫，只系啦。但系对我嚟讲，一个女超级英雄，唔靓其实系一啲都唔紧要嘅。不过佢其他问题大于佢唔靓。 好好系嘛？唔系唔靓嘅问题系嘛？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好啊！ 角色唔好好啦，同埋佢。嗱，我唔計演出嗰啲啦，咁啊影后級咁啊，梗係冇問題啦。 乜你唔係喎？你我反而覺得佢冇咩表現喎。如果你反而講呢個 p o 唔知點解冇嗰種明星嘅氣質啊？佢係 嚇， 嗯， 即係唔夠三啊行出嚟，其實係， 嗯， 係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即係同一個普通嘅女明星冇分別，即係我感覺唔到一個、嗯、一個英雄嘅氣質啊！佢係。 系啊， 英雄氣質啊，咁啊真係又冇乜嘅呢個， 唔係佢，我講佢個設定咧，因為令佢一個平時都西口西面咁咧，秒對秒。 西人嚟噶嘛，西口西面正常啦， 即係任何時候佢就算失唔失憶都係西口西面咧， 嗯， 即係冇分別。 佢後屘有笑噶，誒，不過啲人覺得佢個笑容好詭異啫嘛， 係。 嗯，我都觉得 佢其实我觉得佢唔止西面啊，即系西面系黑面啫嘛。你佢系个成个性格系好嚣啊， 系好 嚣得嚟，系佢串嘴啦，亦都系佢系有种睇唔起地球人嘅感觉嘅。包括落到嚟，即系觉得啊，讲都唔知啦，我乜乜乜咁，即系跟住又，即系整体个感觉系好嚣。佢嗱，其实好多英雄你都譬如你超人。神嘅存在咁啦，你係好神圣，或者有啲諗到你背負好多嘢，係好有責任感㗎嘛。咁你美國隊長好有領導嘅 team leader 嘅説㗎嘛。咁你就算 Doctor Strange 你都係會有種，即係雖然佢都會有幽默啦，亦都串嘴，但係佢係都有個背負好多嘢，即係有種好似即係都叫救世嗰種責任囉。咁但係佢其實成程我都係好似即係突然之間，即係阿馬仔講啦，之前我同馬仔傾就話，即係似個暴發户突然之間好多錢，跟住就任佢揮霍咁樣。 咪因為佢個能力係外掛嘅，其實呢啲咪就呢種角色嘅問題咯。 係，所以啲後生嘅中意就可能係咁解啦。 後生啊，嗰班左膠都唔後生噶咯。 係，不過有啲年輕觀眾啊，不打話有啲年輕觀眾話 OK 啊。係 啊。 係咩？係咩？哦。 有。因为我呢套好早睇嘅，我就礼拜四，你知我喺香港最早嗰场啊，就0830，咁啊系啊，有平啊，正啊，38蚊睇嘅喎，我都即系坐住条气，唔系好想俾佢赚嘅。咁咧，睇完，咁我亦都有同事请假睇嘅，我哋有三个约埋请假睇，咁啊，当然一翻到嚟啊 ，lunch 啊，跟住大家吓困下啦，咁啊，哇，三个就即系鸡都唔断，就觉得好正啊。好確立到即係呢個女性英雄，咁但係我同佢講，咁你神奇女俠都好確立啊，即係眾所大家都認為係一個女即係女英雄都叫好鮮明啊咁樣，咁佢又話啊咩神奇女俠都係著得咁性感，取悦你哋男仔咩？人哋咦個 Marvel 就特登唔靚，又唔 sell 身材，又唔著緊身衫，跟啦， 点解打得咁渣？冇啊，系啊，我哋女仔打赢你咪打赢你，闷一嘢咪打赢你咯。 佢 系 女仔嚟噶， 佢女仔嚟嘅，女仔嚟 嘅。哦，咁佢哋女仔嚟嘅，梗系啦。嗰个唔关我，我同你讲呢个呢一个唔关佢年纪事。 啊， 因为佢系女人。 系 系。即係而家佢呢個做法呢，呢套戲啊，其實直情呢係有啲似嗰時支持希拉里嗰班女一樣嘅啫，係因為佢係 good mom， 係 係啊，講完係所以佢刻意呢的確係通單曬呢個女主角靚嘅一面嘅，其實佢平時出嚟宣傳，喂，我哋覺得 OK 嘅大佬， 唔係喺套戲入面特別衰嘅， 點解佢入面佢？即系衰咗好多啦，但系我都仲 O K 喎，唔知点解吓。 喂，但系一样嘢就系佢唔sell性感，唔sell样靓冇问题。 嗱， 呢个 我仲有得落啫，我意思话俾你听 ，O K。我唔系 打 咩啊，我仲有得落啫 ，O K。 你打赢晒啲男人都冇问题，但系你冇理由啊，呢个连女嘅可以同佢打得到嘅角色都冇噶嘛，又同埋佢最后搞智慧组直罗嗰下。根本上佢系出茅招嘅，可以话 冇啊 啊， 边有出茅招啫？ 啱， 根本都冇理佢， 啱佢哋嗰啲价值观啦，合理 啫。系啊，做咩要劈低支炮同你正抽啫？系嘛？即系嗱，而家啲人咧就冇呢啲咁嘅江湖咩规矩啊、道义呢啲嘢吓。嗱，你以前就系敌人。如果冇晒子弹，或者佢已经系冇咗兵器，咁你做个主角咧，好多时就会掉咗自己嗰啲武装啊，嗰啲咩去打嘅吓。你呢啲以前啊，史泰龙你好中意咁样做， 连 Predator 都会咁做啦。 系 第一集嗰只啫，我唔知道之后嗰啲。Predator 都系打到尾咧，咁就同你隻抽啊，虽然隻抽都赢啦，阿洛舒话系。咁 系， 咁但系都起碼大家係用肉搏戰，係因為性質我嘛，有一樣嘢叫做即係我女射手又性又高科技，咁你乜都冇，咁我不如就同你係就肉搏啦。雖然佢肉搏都贏佢啦，都誇張嘅啲 Predator 唔係正常噶嘛，即係佢仲高大喎，阿洛舒華真係而家大力過阿洛舒華真 係 而家。咁 呢只係第一隻啫喎，之後嗰啲可以同人肉搏喎，仲要俾人打死喎可以。 之後嗰啲渣好多，之後嗰啲。咁變咗呢一樣嘢呢，以前嘅價值觀就覺得如果個主角呢係咁呢，其實屬於一種勝之不武嘅，咁但係呢而家仲邊度講呢啲嘅，呢個年代就係贏就得㗎啦嘛， 係 係呀， 係 即係運動場上面，即係如果你見唔到呢，佢可以擊低人啦，放炸彈啦，係呀，出暴獸器啦，咁樣係你唔好理呀，斬馬刀啦，咁冇問題㗎，即系而家嘅呢个系而家嘅价值观啊 ，OK， 甚至乎之前整到你出唔到赛之类嗰啲啦， 所以 魔鬼队啊，魔鬼队概念呢啲系 赢咗之后佢嗰个出实嗰样嘢捉唔到，咁佢就系赢噶啦，赢即系唔 会冇话捉唔捉到，有时你可以系利用个游戏规则咁啊，例如魔鬼队 内雷河啦，最紧要内雷河， 魔鬼队就系佢个打法系打咩咧，就打。死你個人，你咪少打少幾個，你咪唔可以再打咯。即係你有基本參賽人數噶嘛。 嗯，係。 佢係用呢個策略啊嘛。咁但係點解佢打人都冇事咩？咁當然佢係買通咗球證啦。嚇，咁你唔好理啊，即係總之贏到就得。係啊， 贏到贏埋佢唔賀就得啦。 呢個咪就係以前你睇呢個咩銀寶女話？ 疾風無敵銀 寶女。 疾風無敵銀寶女嗰啲對頭嗰啲人嗰啲價值觀嚟噶嘛。 但是你强人哋咁多嘅时候就唔使用呢一啲招啦，大佬，你差唔多啊， 咁唔系喎，嗱，你搞错啦 ，Captain Marvel 咧，如果佢唔用嘅超能力怎肉搏咧，其实你见到佢开头都同佢怎肉搏噶，佢唔够啊，出罗打噶喎，可能。 但系嗰阵时佢未开发嗰啲能力出嚟噶嘛？ 你搞错，嗰啲能力全部系放光。 佢冇啲身手冇 用嘅，功夫系冇关系嘅，你搞清楚。佢冇打功夫勁咗嘅 ，OK， 即係亦都冇令佢可以打機勁咗嘅，你明唔明啊？ 冇曬你好過。 有啲資料聲稱佢係乜嘢都勁，連呢、這個唔用超能力，淨係用新手可以勁過黑寡婦嘅喎，佢咁樣寫嗰啲有。 話勁過阿朱羅啊？ 咁啊係。 乜嘢？朱羅之前有同佢喺度即係練習嗰啲有打過噶嘛？ 係冇錯，冇錯。 次次都係。最尾射光先可以打低佢㗎嘛，主角 咁出外掛啲大嘢都要。 佢就做多一次啫嘛，其實嗰個其實佢係一個笑位嚟嘅，不過就即係唔係幾好笑咁嘅。我明嘅，即係佢想做翻第一場啊嘛。 係。 咁又唔夠佢打，跟住最尾又係射低佢，咁佢呢就不如直接射低佢，咁冇乜點嘅，咁呢啲如果老實講咧，你喺九十年代就唔係呢個價值觀㗎。唔好唔 出呢套戲。佢呢個笑料係即係嗰條奪寶奇兵個笑料嚟啫嘛。 係。 係啊係啊係啊係。 點樣咧？ 奪寶奇兵嗰個咪有個打住刀嗰條友同夏禮頓曲。 哦。 係咯，我諗下。係。支槍就懟落去咯。 係。即 係嗰個笑料嚟嘅啫，其實呢個係。 哦，你可以咁讲嘅，不过我觉得嗰个就好笑，呢度唔好笑啫嘛。 系啦，系啦，系啦。 咁呢度佢所有想做出嚟嘅笑料都唔好笑 嘅， 其实。 即系佢做唔到预期嘅效果嘅。 例如， 系啊，系啊。 佢喺度 download 紧嗰个嗰只嗰个黑盒嗰只，有好耐，收唔到段声带出嚟，嗰度唔好笑嘅喎，我觉得。但系啲戏院啲人又喺度。 乜乜边个位好笑咧？梁队，你觉得真系好笑？ 其实冇一个位好笑。 有啊有啊，神盾局局长俾人歪埋只眼，我真系好笑，我觉得，我真系好笑。我耻笑啊，耻笑啊，耻笑啊！ 你话笑嘅有阵时喺改只外星人嗰度咯，啲笑位佢变咗傻嗰阵时。 哦，即系你讲嗰个又系平时扮 好低 B 嘅就啲笑。 啊，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嗰啲幽默嗰啲咯吓，即系都系接下你啦，接下你咁啦。 唔系剧。因为套戏睇得咁辛苦咧，我觉得系佢成套戏任何人都变咗，比其他 Marvel 入边所有电影戆居嚟就翻啊 Captain Marvel 升高啊，我觉得 系。系啊，就算连局长都系。 局长系，不过阿 Agent Phil 冇系嘛，即系 佢出得好少，佢真 系 好， 即系佢就好似差唔多啦，佢就系 咯。净系对住局长嘅啫，嗰啲戏。 佢又似翻以前咁咯。嗰個比較似翻啦，嗰個就係啊。但係阿 Samuel Jackson 咧，呢度係歐陽震華上身啊嘛。但我唔知點解大家冇講喎，就係講呢個杜麗莎嘅，應該講下歐陽震華啦。 而家叫歐陽波比啊， 係波比， 係 歐陽波比啊叫。 點解佢改咗名咩？ 唔係波比啊，佢英文名叫 係 啊。 因為而家我回家度，佢哋叫佢叫歐陽波比 啊。係啊。哦，歐陽波比係咯，係咯，總之變咗阿波比啦，而家阿局長係咯，即係佢哋之前話咩港版復仇者話邊個做啊？佢話喬寶寶啊，點解我唔個字，我阿波比字好多，係 啊，係 咯， 查黑啲就得啦，係啦， 唔使都唔使啊，就咁嘅字啊， 係 都唔使查黑啲，好。咁啊，除咗呢個咧，分頭先有啲分析喎，或者成套嘢其實係咩？ 係，呢個上個禮拜咧，咪鋪天蓋地都話《流浪地球》係抄咩妖星哥斯拉嘅。係。 唔係哥拉斯。 啊，哥拉斯。但係我發現下個禮拜會唔會就係 Captain Marvel 其實係抄成龍嘅《我是誰》咧？ 佢哋唔會咁講嘅，其實係咯。 其實係一模一樣嘅喎。個相似程度去到超過 70%。 唔係你講嗰啲一樣咧，佢哋睇唔出嘅。即係你講嗰一樣咧，其實係啲好骨幹個底啊。係， 冇錯。 個底一樣啊，佢哋睇到面嘅啫嘛。 其實 係 一樣嘅。 唔係佢要睇咩一樣？有冇成龍帽？ 係啦。 有冇賽車帽？你明唔明啊？ 有冇上落樓？ 有冇天台打功夫帽？ 係咯。有冇搶粒石帽咁？ 有。 唔係，佢真係要係咁樣㗎，嗰粒嘢四方唔得㗎。系啊，佢嗰啲一样咪就系流浪地球同嗰个妖精大佬啊！你其实除咗话佢有嗰个地球推进器都系，同埋冰天雪地啊！大佬人哋嗰个讲南极咁啊，梗系冰天雪地啦。 其实你 知道 嗰阵时咩冇游劫啊，咩2012啊， 边套其实都可以剪到咁嘅，其实 系。乜其实嗰个妖精系千年女王嗰啲戏嗰啲 个故事 桥 都唔一样， 即系嗰啲桥嚟嘅。其实嗰啲我哋叫做 Planet X 嘅类型啊嘛，即系所谓第十行星呢个类型啊嘛。咁只不过佢嗰度有一个其中一个桥段就有装个推进器，将个地球推一推歪啫。佢又唔系真系流浪啊，佢推歪避开推翻翻嚟噶嘛。 系 佢边有搞咁多嘢啊？咁其實呢一個 完全睇唔出邊一塊係相似嘅。 其實呢一樣嘢亦唔係劉慈欣畫呢套戲發明㗎，即係呢個同你玩 玩時光機或者 time loop 一樣，其實早就有嘅。 嗯。 係佢哋少睇得少啫嘛，咁咪覺得好特別咯。 係。 啊，咁的確係 rare 啲嘅呢一樣嘢，但唔係佢哋發明㗎都。 嗯。 係啊，如果求其見到一個超人就話抄啫㗎，好多超人嘅呢、這個世界 ，OK 嚇、啊、睇得少啫，佢哋係咯。系啦，咁呢套咪抄咯？呢套直情抄呢、這个啊 Sam 啦。如果咁讲系嘛，首先就系嘛，即系我觉得真正嘅 Captain Marvel 未上噶，下个月要上嗰个叫 Sam 啊嘛。 下 个 月嗰 度，我印象中 Captain Marvel 从来都系 Sam。 系 系啊， 系 啊，我从来都冇呢一个 Captain Marvel 嘅印象嘅，虽然我都即系略知有嘅，但系我冇当过系嘅。呢啲系老番嚟噶，大佬。系啊，呢、這个老翻 Captain Marvel 啊，下个月嗰度真系坚嘅，系。OK， 好。咁嗱，你话点解话佢是我是谁咧？要解释啊。 嗱，我是谁咧？一开始咧就讲地龙就系一个特种部队啦。 冇错。 系啊，系啊，都系。 宝石，即系矿石嚟嘅。 即系有粒石，系。 陨石咁样，系咯，系咯。 意外吓，佢就忘记咗自己嘅身份。 系。 跟住流落翻去一个地方。 系。 就会有一啲。人话嚟帮佢啊，又话救佢啊，又同佢接触，又话啲咩 agent 咁样。 嗯 但系到最尾，佢发现原来自己系一个衰人嚟嘅开头，同埋帮佢嘅就 系 主使呢单嘢嗰啲黑手。 系。 咁咪即系同今次个 Captain Marvel 一样咯，个故事。 吓。 系咯。 系咯。 我真系睇唔出有啲咩太大分别啦，成条桥。 我记得嗰时好似后屘抢下粒石，唔紧要啦，个分别系。 咁系啦，咁呢度因为只猫呕翻出嚟，所以。 啊，同埋冇只猫嘅嗰度，系啊。 系啦。 系，同埋成龙系男人嚟嘅，系成龙系男人嚟嘅，最大嘅分别系。 系啦。 最大分别 啦。 条桥都系咁噶。 我想问下， 系成龙嗰阵时系搞笑啲，我变咗系呢套人哋其他人搞笑。 都想搞笑 嘅， 佢搞嗰啲唔笑 啫 嘛。不 過，搞笑唔想嗰啲，係咯，係。發生呢樣 嘢 想講。 係，我想問一下Captain Marvel 到底係遇到咩意外嘅咧？ 嚇、啊？冇啊，唔係咁噶嘛。你冇聽啊？上個禮拜阿媽仔咪講咗，係啊，唔係 佢話套戲入邊啊，係嘛？ 係套戲啊，係啊，到底係咩？ 解答你呢樣嘢啊！ 炒機咯、 啊，炒機啊嘛，嚇、啊！呢、這個我是誰都係炒機嘅。 系 啊， 都系炒 机 噶。 系啊， 系。 都系运紧粒宝石噶。 喂，佢唔系炒车咩？ 唔系炒机，直升机。 直升机嘅咩？我记错，唔系车嚟嘅咩？哦。 系啊。 都系炒机。 如果咁样讲，发觉嗰个反派佢祖迪罗都系咁少头发咯，系 咯。个反派系。 哇！今次阿朱罗真系变咗肥种男生喎。 唔系啊，朱罗冇搞错啊，朱罗多咗头发啊，呢套戏平时仲少啊。 系 啊，同埋佢都大只咗啊，呢套戏粗翻。 唔系，我觉得系肥种啊，唔觉得佢大只啊。 咁啊，个女主角都系。 唔系呢套戏 傻。三嘅问，我觉得系三影响嘅。 佢哋全部都肥大啊，喺呢度。 三唔靓啊，根本身件衫个皮套做得唔靓啊。 嗱，我唔系你等我趁机啦，我讲嗰时。喺陣你繼續講呢啲嚇，其實咧你頭先講嘅話我是誰呢件事咧，我覺得佢喺呢套戲佢揀呢個橋咧，其實佢就係正咪解咗一班呢十年俾 Marvel 催眠咗嘅人咯。 係 睇咧就會突然間發覺，咦？我咪同個女主一樣俾佢催眠咗十年，我咪醒覺咯而家係嘛？咁啊咦？咦咁咪唔係幾聰明咧？突然提醒佢俾人洗腦喎、啊。 嗯， 係咯，你冇啲邪教講乜噏講咗呢度噶，係咪先？係咯，唔好俾人呃咁樣噶。咁咦，我唔俾人呃緊咧？你真係會諗啊？係咯， 即係啲醒翻啊，有部分都 有部分醒翻啦，係嘛？係咯，咁咪唔係幾聰明咯？你靠緊催眠噶嘛？你乜話俾人聽？你做咩你個故事講呢樣嘢啫？係咪先？你咪叫醒啲人，系咯， 嗯， 我哋继续讲头先嗰啲啦，系啦，咁啊件衫就整到佢肥肿啦，系嘛？ 系啊， 佢唔够 slim 咯，即系冇咩收腰嗰啲嘛，即系纯粹，即系嗰啲位嗰啲 依家好 slim 喎，我叫佢依家走出嚟又影杂志又整到， 可能真系件衫影响咗，我唔知点解件衫要做到咁厚啊？ 系咯， 有。 又唔似係戰甲嗰個感覺咁型嗰個感覺又冇喎。如果你話係咯，顏色你可以過。 佢唔係話好起角啊嘛，即係你 戰甲。我戰嘢係電單車衫嚟嘅啫，基本上。唔係即係你行 緊。 你平時睇行緊超人咧，嗰啲巡邏隊嗰啲，而家都係整呢啲衫㗎啦。 佢特登嘅，我覺得都係。 佢當然係啦。 佢連誒漫畫，因為其實佢照翻漫畫版嗰個樣咧，但係漫畫版嗰個件衫其實係緊身好多啊，同埋有條筋， 有條 M 筋咁，係 有條 M 筋啦， 同埋 佢一 樣 冇咗條筋， 有 啲條筋都冇 嚇。 即係漫畫，漫畫都有波有攞咁噶嘛，啊呢度冇曬。 咪有腰，個重點係。這裡呢度咧係又係冇腰嘅，即係就係咁 直得啦， 成個都 咁咯， 可乸可乸係啦，大媽 係係， 即係如果 所以就覺得喺娛樂性上面，我都覺得佢唔合格。 唔係，即係你話如果咁係啊，你話如果咁樣係好處咧，咁下次不如開套淡仔記啦，好嘛？係咯，或者面堅嚟咁啦，不如開套好嘛？ 不如整個咩啊？嗰句邊境奇聞咁啊，整到係咯， 咁又唔使，咁又講係過分咗啲，係啦，你就面先嚟夠㗎啦，唔使邊境奇聞㗎啦， 係，唉， 拍翻到中國你美國隊長都變中國隊長，你係咪有個大媽咧要？ 係啊， 係咯，係咯，平時係慘仔記嗰啲係嘛？一開聲講嘢個口音係嗰啲好口音嚟嘅我都唔識扮啊！嗰啲人叫阿馬明扮啦。咁啊，唔知啦。係咁，你係要 sell 佢係唔靚女，唔使賣性感呢啲。咁呢啲咪就係女權主義咯，唔係平權啦。嗱，我老老實話俾你聽啦，其實就算啲 Tom Boy 啊，即係佢自己成個腦咁嗰啲啊，咪真係成個腦嗰啲啊，我唔係話嗰啲男仔頭嗰啲啊，真係你一睇你都分唔到原來係女人嚟㗎嗰啲啊。嗰啲都中意睇靚女嘅，我同你講，佢嗰啲溝嗰啲女靚女嚟噶， 係冇錯， 係啊，佢唔會溝翻個同佢一樣嗰啲麻甩佬咁樣嗰啲㗎， 唔會， 係啊，嗰啲人都中意睇靚女 ，OK， 一般嘅女觀眾咧，其實都中意睇靚女，靚女唔係淨係 sell 俾男人嘅，即係正如靚仔都唔係淨係女仔睇嘅 ，OK， 靚仔型男都好多男士中意睇嘅。 系，即系我哋几个都有啲人中意发哥咁样，系咯， 系啊， 一样， 系啊，咁唔通你会睇好样衰咁咩？ 系， 咁你有时你睇唔系净系一个异性嘅角度，有时你都想啊，会唔会身上即系模仿呢一啲嘅嘢啊咁样噶嘛？呢个 idol 咩叫 idol 啫？大家识唔识字嘅啫？偶像系咩嚟啫？其实就系喺佢身上你揾到一啲、你好想有嘅特征。咁你可以模仿下佢咁嗰種嘢嘛，學下佢著衫啊，學下佢點樣即係，咦？原來咁樣嚇，咁、樣講嘢好似型啲喎，咁即係之類啊，或者有啲動態上，咦？好似咁樣係喎，即係點解咁有型咧？原來係有啲動靜上咁樣佢咁樣就會有型啲。咁你可以學下嘅，係咩女咁原來個裝咁樣真係咁樣襯咧。其實佢都唔係好咩嘅啫，原來咁啊遮一遮咁，原來又冇咁闊面咁，呢啲咁你都可以學噶，做咩啫？嗱，冇人 perfect 嘅，因為嚇其實好多女星都係識得點樣裝扮啊，咁所以變咗係所謂嘅靚女，但其實即係其實都有好多人學到嘅喎，喺佢身上，咁唔係話女人就唔中意睇靚女嘅喎，呢個咩概念嚟嘅咧？你迪士尼公主醜樣嘅咩？ 唔通啲人好似阿 Tatu 成日话嗰次阿钱同辉嗰种逻辑话，见到佢咁样我咪冇问题。 唔系喎，咁而家啲人真系咁嘅喎。 系。 系啊，哇，佢咁衰咯，都可以做男主角，咁衰咯做女主角，哇，我咪冇问题。系啊，你完全冇问题啊，系啊，系啊，你老豆老母有问题啫嘛，生成你咁啊， 生咗你个脑咁残。 系啊，唔系嗰个样啊，系个脑啊，系。但係真係喎，而家你睇啲人睇動畫都係啦，佢唔再出去睇啲咩好勁嗰啲人啊，咩孟波嗰啲，佢唔中意睇嗰啲，中意睇啲廢人噶嘛。 係，真係冇計啊， 冇幫 佢計 有啊，冇計啊。咁佢真係睇到嗰啲人，哇！大佬特務 Madam 都可以做女主角，我咪冇問題咁啊。嗱，我就奇怪啦， 你就唔係呢樣嘢， 佢就唔點解唔直接揾特務 Madam 演呢個驚奇隊長？我講真嘅，如果你係想推呢樣嘢。 其實佢咪又係要搵個靚女扮丑，咁你咪真係離唔開嗰啲，即係啊搵個靚女又整扮鋼牙啊四眼啊嗰啲咋嘛。 我寧我寧願搵個真係唔靚，但係佢行出嚟好有 power 嗰隻做呢種角色，我都覺得 好好一流啦，係咪？ 唔係，即係有十冇咩，但你行出嚟如果好有 power 咁。 唔係啊，阿 Grip Daddy 好有 power 噶個等。 哦，係啊， 係咯， 嗰個拳頭，佢放光係靠拳頭啊，嗰個拳頭。係 咩？唔 係 個等嚟原來，哎呀，睇錯咗啲。 係咯，呢只係啊，唉，冇辦法。 我衰即係佢本身吹得太大。即係佢嗰啲，即係而家佢咪有個咩有個讀本咪喺度講佢有咩能力啊，咪介紹啲人嗰啲嘢，佢本放出咗。 係啊係啊係啊。 嚇、啊！咁佢、啊啊、吹到咧又飛得快過 Iron Man， 跟住話咩格鬥又勁過美國隊長，力氣又大過變形俠醫。 嚇、啊！唔係佢冇話大力過，佢話一樣啫。 一樣。 佢話有得係有得匹敵，佢冇話大力過，佢唔敢話大力過，因為冇可能，因為可能最最大力嘅 Marvel 係 係啊，咁啊，即係話佢咩啲反應速度嗰啲啊，勁過美國隊長啦，跟住話咩徒手格鬥又勁過黑寡婦啊， 黑寡婦， 跟住話咩第七感又勁過蜘蛛俠， 係係啊係啊， 但係翻套戲又完全我感覺唔到任何一樣嘢做得到。 系啊，我乜都睇唔到嘅，真系。 系高啊，曾志伟啊嘛。 系。 我就系见到佢，我佢系咁好似条水喉咁射水咯，我啲能量波好似水喉咁射咗，我就见到。 系啊，即系飞过张卡雷瑞升紧嘅条尾咁样又，系咯。诶，系呢啲嘢。 咪嗰个喷头蒙面碌都好赶客啦。 是有條嘢咁樣整咗出嚟嗰個啊？ 唔係個樣啊！ 哦，個樣哦，係 即係嗰個樣到底同啊，即係嗰啲假馬莎有咩分別咧？ 哈我覺得似雅典娜喎，嗰啲西方雅典娜啲嗰啲像咧，興咁樣噶嘛，戴個夾，個頭髮就有啲向上。 嗰、那個唔係頭髮嚟噶嘛，雅典娜嗰、那個嗰、那個係個刷嚟噶嘛。即係 係嘛？個棒添啊嘛，係嘛？ 個刷啊，平時攞嚟刷刷地嗰個啊，戴喺個頭度。唔係，總之個死樣咧，真係麻麻地啊！嚇，冇，係、那個樣真係唔係幾好啫。乜同埋以佢咁嘅咁樣啊，佢仲有咩需要笠個頭笠？嗱，你話佢初未發揮個能力嘅時候。咁佢都係潛水啊嗰啲咁，即係即其實嗰係等佢好似有氧氣咁啫嘛，係嘛？ 係嗰個其實係同阿 Star-Lord 個面罩功能一樣。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其實佢後尾根本都唔需要呢樣嘢，因為佢最尾佢都係枕浮喺太空嘅，佢都唔使嗰嘢嘅。其實佢笠嗰嘢做咩咧？其實以佢咁嘅能力，佢全攞得啦。 係啊， 係 基本上係嘛？ 係 後尾仲著多件皮褸添。 嗯，系， 系嘛，系咪多余中嘅多余？ 系啊， 上太空着皮褛咁，即系冻啲啊，上面啊，着件皮褛啊，唔知啊，即系你真系出多个款咁，等下 hot toys 有得出咯，系嘛，系咪咁啊？有分两个唔同版本系嘛？有皮褛 已经做咗啊 ，Marvel Legends 嗰时分咗两只出噶嘛？ 我知啊，就系为咗咁咯，系咪？我完全唔明嘅，即系最屘笠件皮褛嗰个系有乜嘢？即系我知佢好似揾翻自己个身份啊嘛，即系佢一个机师啊嘛，系嘛？ 系咯，系啊，系啊， 系咯， 系啊， 系咯。咁但系一个喺太空度飞嘅英雄着件皮褛，真系好奇怪咯，系咯。呢个系， 嗯， 系咯。咁同埋有人话嗰个黑妹仔，即系佢个 Les friend partner 嗰个女系。其实嗰个系第时都系其中一代嘅 Miss Marvel， 同埋做过好多唔同嘅女超人嘅身份。 嗯， 即系个靓妹吓， 系 嗯， 咁啊唔知佢之后会唔会吓再讲啦，系啦，即系佢当然希望呢一套嘢好大期望，就可以开创咧有一个全女性嘅即系复仇者嘅呢个系唔系就系女主角嘅？其实呢个我谂系女主角帮阿 Marvel 转述嘅咧。 有訪問有講過嘅一句。 唔係佢嘅 idea 嚟嘅，我相信，因為你見佢哋都係想鋪，的確係想鋪一啲即係以呢一個 Marvel 隊長啊，就代替咗啊美國隊長咁，咁跟住有一班好仰慕佢嘅新英雄會誕生咁，但係全女班嘅。 系，因为哦 ，Miss Marvel 嗰、那个 Inhuman 嗰、那个，佢提到佢就系好仰慕呢个 Captain Marvel 噶。 吓、 嗯， 吓，咁佢哋幻想呢个黑妹第时系女 Iron Man， 佢哋真系搞错咗吓。如果佢要拍真系咁咧，佢唔使出呢、這个呢、這个Captain Marvel， 其实佢咪就系出嗰个黑妹 Iron Man 啦、啊，女雷神啦、啊，咁咪得咯。即系女雷神，即系阿 Natalie Portman 变嗰个啦。 系。 正貨 係啦，咁當然咦，咁 Letter Boy 唔做嘅咯，咁點算咪轉人咯？其實又唔係第一次轉人，係咪？之前阿汪物宣都轉過人嘅啦， 係 係阿雷神咯，幾條 friend 都轉曬啦，我哋 係咯，咁你轉咗條女都唔係好奇啫，係咪？ 係 同埋呢個到時如果呢一個角色升級做女雷神都咁可能佢都有變個樣係嘛？其實應該，其實佢係生咗 cancer， 平時唔同樣噶嘛。 哦、 我就知道公仔书是光头好瘦咁 样，系啊，佢变身咧就变翻做靓，好靓噶嘛。咁 好高大啲， 佢根本系啊，佢根本都唔系啊原本啊 Les Paul 嗰个样噶啦。如果系咁啫，即系你咪话佢天蚕变咁啫嘛。咁你唔需要搵佢做噶。唔系佢直情系天蚕变啦，大佬系大高大噶，变咗女雷神嗰阵，咁冇可能啊。Les Paul 咁嘅高大啫，咁即系话其实佢有变化咗嘅。咁所以你揾我第二個做都冇問題嘅，咁你話嗰個生曬 cancer 嗰個樣亦都唔需要阿 Letter Boy 做啊，係咪？咁所以咪直接轉角色，其實佢完全交代到嘅，係佢哋唔想咁樣做。其實明明你交落去交棒，咁你可能有啲就係女仔接班，有啲係男人，咁你唔係刻意嘅，可能有男有女，平均啲，即係多翻啲女嘅超人 ，OK 冇問題，我都覺得 OK 嘅，咁。咁但唔係咁樣去成隊人換曬做女人，咁呢個係咩事啊？同埋最大鑊咧就係我唔見到啲觀眾受啊，即係大部分嘅觀眾受啊。 嗯， 係啊， 係 係啊，即係你就係嗰啲中意 good mom 嗰班受啫嘛。係， 因為套戲咧，其實佢係完全表現到女性嘅弱點出嚟啊。 吓，诶系咩？边度啊？边两点啊？ 嘅性格缺陷咧，套戏度 哦，唔系六两点，系 唔系，即系嗰啲还蛮无理啊，又感情用事啊，又乜去信乜啊， 又 俾人呃啊， 咁反面 人 吓， 但系可以反面无情喎、 啊， 一下 嗰啲叫港女啊嘛，你讲嗰啲嘅就 跟住只要敌方咧有啲僆仔啊、细路仔出嚟咧，又冇爱，突然之间泛滥啊，乜都信晒啊，即系嗰啲完全系女人嘅性格缺陷嚟啊， 系 去做晒啊。 咦，咁你讲呢个系 Captain Hong Kong 喎、啊，呢、這个系港女队长喎、啊，你讲呢、這个， 唔系，但系而家佢哋当呢啲系自豪嘅、啊，其实可能。所以啲咁白咯。 新生，你頭先講啲嘢，我禮拜四晏晝 lunch 嗰啲女仔就講，佢話而家套戲就特登拍呢啲，我哋男仔做嘅戲覺得係負面，我哋覺得係。 係啊，咁我問你啦，得翻呢班人睇，你make唔make到佢心目中嗰個票房？係。呢班人咧就唔係全體嘅左膠嚟嘅。即係如果你打左膠牌咧，你應該打全體嘅左膠牌，你唔好扮嗰班咧白左男人，咁你就走咗一大部分啦。跟住咧，仲有啊女性主義，你搞清楚嚇，真正嘅女性主義者出嚟，次次都鬧呢啲戲嘅，真正嗰班。 係。 喂，呢啲戲根本係喺度消費緊佢哋嗰樣嘢，根本就唔係呢樣嘢嚟嘅。即係等於嗰班清醒嘅黑人出嚟鬧黑豹，即係話黑豹邊度係真正嘅非洲咩文化？醒下啦，啲同胞，佢揾你錢嘅啫嘛。 係 啊，即係根本嗰樣嘢唔係嗰樣嘢嚟嘅。真正乜女性主義佢哋追求嘅咧，其實就唔好分咁多咩男咩女。 嗯 啊、搞唔搞得清楚啊？即係其實就係公平，大家都有公平嘅待遇、啊 仲有你唔好幫我拉凳，即係女仔啊，唔好幫我拉凳，你都唔好請我食飯，你當我係一個普通正常男，即係你當我係冇分男女嘅朋友，你請我一餐，我請你一餐，大家係冇問題，唔好又一定要男人俾錢，係咪？即係食飯就男人俾錢喎，佢但佢又講到自己好強喎，係咪？你強你請啦。 咁應該套戲香港爆大喎，應該啲港女全部啱曬啲 feel。 誒都唔係喎，咁都未必嘅喎，都未必嘅，都未必。你咪睇下咯，你咪睇下咯，係咯。 我淨係睇到一個女人，即係佢越自卑，但係越自大嗰種表現咯，其實 係。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一個人去到極度自卑，就會極度自大噶嘛。 啊咦，黃祖藍你講緊？ 睇到呢樣嘢啦，嚇！ 黃祖藍。 咁好多人唔知嘅一個。 好多人都會係咁。 系咪？ 佢对自己冇信心，佢咪松毛松翼咯。 诶、欸，咁样？ 系咁嘅啫嘛，其实。 嗯。O K。嗱，咁 anyway 啦，咁呢套戏咧总有一班死忠嘅，但我就睇到呢个人数咧，就搣唔到 Marvel 想要嗰、那个。 唔系，同埋佢哋赞我啲位咧，好好笑嘅，我觉得。 等等，我讲埋呢句先啦。 系，你讲。 如果呢班人吓？佢真係唔鍾意呢套戲啊！你記得返去返睇又返睇，你睇唔夠四十次呢，你唔好返嚟，我覺得對好睇。即係想黑炮就係咁。 喔。 唔係喎，真係喎，如果嗰套戲好睇，我起碼都返去睇啊，即係總會返睇啊，係咪？ 係，冇錯。 你會話嗰套好睇，但你唔會返去返睇嘅？咁有幾好睇？ 會。係。 即係唔返睇四十幾次，返去睇幾次啩？ 系，充滿我都翻睇咗兩次啦。 啊，我大佬我都走入戲院睇下《流浪地球》啊。 係咯。 啊，即係我都覺得呢套戲要喺戲院睇翻一次喎、啊。咁你嗰啲講到套戲咁好嗰啲，你有冇翻去翻睇先？唔好睇早場啦、啊。啊 ？IMAX 3D 正價。 係啊，咁你講得咁好睇咁做咩啫？ 係 你自己講嘅，你唔好講嘅一句做第二樣啦，大佬啊。行動表示啊，喂大佬，嗱咁呢套戲就等你哋救啊 ，OK？ 因為咧，將會有好多人咧睇完第一次之後就唔會再翻睇。嗱，呢一套戲如果要 make 到 Marvel 要求嘅票房，你最少每人都睇幾鑊噶啦。 嗯， 如果唔係 甩炮嗰啲咁， 係啊，如果唔係 make 唔到佢嘅數字，因為佢個數字好高嘅。嗱，我唔知實質佢嘅數係幾多，但係佢係希望係贏曬之前嗰啲戲。 哇！咁如果贏咗復仇者三都要20亿噶咯喎。 唔知啦，嗱，咁北美就啱啱至開畫啫，我哋未知，要睇埋下星期走勢。咁因為咧，而家話勁咧，全靠咧就係、是、個預售。咁預售係唔反映套戲嘅質素，因為預售你係未睇噶嘛，點反映套戲嘅質素呢？預售只係反映你對呢套戲嘅期望，又或者咧呢一、這個電影系列以往嘅好唔好睇啫。你未睇呢集噶嘛？你點會反映啊？咁嗱，好啦，但係到第二個星期咧就開始反映噶啦。OK。 系， 系啊，咁但系而家见到咁多人出嚟闹啊，咁但不过唔代表咩嘅，再睇啊吓，咁啊睇下下个星期能唔能够保持到今日星期嘅走势啦，系，好，继续讲翻头先你讲啊，马仔讲嘢， 系啲人赞咧，今次好搞笑嘅，即系之前咧佢都会揾到 Marvel 电影入边有咩好处赞到嘅，但系今次咧系会赞到套戏以外嘅嘢、哦， 即系啲冷气几好啊嘛，间戏院系嘛。啲炮谷都幾好食喎、啊，係咯，張凳鎖幾舒服啊！哇，頭先買飛嗰個妹妹，哇，都幾省鏡喎、啊，係咪咁啊？ 嚇，咁未至於嘅， 未至於，係未至於，不過開場嗰、那個啊嘛，嗰、那個片頭啊改咗做阿 Stanley 啊嘛， 係個話喊曬啊嘛，睇到 係咩？ 係啊， 邊個嘴嚟喊啊？耍喊路啊嘛！ 唔知道啊，我覺 得 係同老戲冇關係喎。 佢認咗 Stanley 做老豆啊？點解喊曬？ 唔知道啊，可能話 點解會喊？ 個畫頭個片頭影佢老豆幅相，佢都未喊啊！可能 佢整個老幅相關老襯嘅拍手同放煙花添。 有遺產分啊？可能 啊喊唔係啩？好，仲有邊有 shot 咁好睇咧？除咗 Stanley 個畫頭，咁 Stanley 真人咧裏邊。仲有演出嘅喎，佢有冇喊啊？ 有演出 啊，佢系咪？唔系啊，我意思嗰班友认唔认得啊？ 应该认得嘅。 吓、啊，即系喺嗰个火车嗰度咧， 应该认到嘅佢哋。 正講啊嘛，嗰、那個睇緊雜誌嗰、那個一撳撳得一本嘢係阿 Stanley 嚟噶嘛。跟住我見到阿 Captain Marvel 嗰嘢都唔知係笑定秒佢啊，我都分唔到啊嗰下。佢咪惡高個頭喺度笑嘅，啲人話好詭異嗰、那個笑容嗰個嘢啊嘛。佢係咪秒佢係咪？死老坑 啊！個演員好似開頭阿 Stanley 嗰陣時，好似佢都貼 IG 又貼幅相都係翹曬腳坐咗度咁樣嘅喎。 邊個啊？ 咪女主角阿 Stanley 嗰陣時死咗定咩嗰陣時，佢喺 IG 又貼相，佢都係咁擺曬 pose， 好似好串咁嘅樣喎。 點樣咧？ 哦，係咪翹咗腳咁坐咗度？ 哦，係代表啲咩？ 嚇唔知啊，都係咁啊。啲態度都係咁啊！ 咁仲有邊個位啊？嗱，除咗個 Stanley 開場啊，嗰度話好啊，即係唔關佢事嘅呢啲嘢嚇，係。 嗯，咁啊入邊佢哋咪都係話只貓啊， 只貓啊， 係、 哦、 啊，跟住同埋開頭第一場嗰啲同啲嗰啲咩啊？喺疑似南美星人嗰啲交嗰啲打嗰時嗰啲咯，佢話好正咯。 吓 吓咁嗰 度啊？啲动作场面基本上系 Marvel 电影里面最差嘅一部嚟噶啦，呢套系。 我好肯定《明日战记》会好过佢咯，如果拍呢啲嘅话，好有可能。即系嗰场。 咁我唔敢讲呢、這个就系咯。 系。 有啲我唔敢讲，点解你咁肯定咧？如果你用个《明日战记》嚟比，我就唔敢咁讲啊，系咯。 因为我对港产片拍嗰啲相对有信心嘅。 我随时觉得呢套好啲，系啦。 吓咁大， 你仲误以为个导演系陈木胜啊？ 唔系，袁世啊嘛。 个导演系拍做特技嗰个啊，我哋未睇过嘅，之前就拍过嗰个咩啊？嗰个唔知边个航空公司嘛？国泰定边个嗰个广告啫嘛？ 哦，明白。 你对佢拍枪战有信心？ 咁又 你凭咩对有信心咧？问题？ 我對香港拍啲槍戰場都有信心嘅、 啊。哦，即係香港求其揾個香港人拍，你都有信心。 咁又唔係。 咁大佬，你對某拍開槍戰嘅導演有信心就正常啫。你對香港人拍槍戰有信心，咁好奇怪喎、 啊。OK， 得 係咯，黃星拍槍戰就唔得啦，係嘛？ 嚇、 啊？ 係，佢係揾邊個幫佢做指導嘅？咁就黃星就係啦。 咦系咩？即系你睇过边套王晶嘅《双钻》好睇嘅咧？有冇啊？韦斯利？ 赌神都几好睇啊！赌神 OK 啊！ 赌神枪战喎，唔系赌神喎，赌神枪战好睇。 我怀疑赌神嘅枪战都好睇过呢套戏嗰啲动作场面。 嗱，咁啊另一件事，因为你话。我香港人拍孙一定好睇啊嘛！你讲个 point 系唔系好睇过呢套？好睇过呢套好似嘅啫吓。 咁系 好多电视剧，我美国啊，啲枪战都拍得几好睇嘅。 系冇错，日本都系。 嗯，呢套嘅枪战咧就呢套不如我话咁讲啦，我感觉咧就几似电视剧嘅，我觉得成套嘢 系。 而啲槍戰啊、打鬥咧，都係電視劇級數到啦。但係電視意思即係唔係平時好渣，即係唔係 Supergirl 嗰啲啊，即係可能嗰啲 Netflix 啊嗰啲啦，係啦，即係或者係即係有啲可能高 budget 啲拍嘅電視啊。但係呢度係戲嚟噶嘛？ 係，冇錯。 呢個戲嚟噶，但係出咗嚟，我唔知咩有種睇電視劇嘅感覺咯，即係啲電視電影或者電視嗰啲長啲嗰啲，即係有時第一集就長啲嗰套戲咁咯，即係似嗰啲咯。 嗯，係。 系， 同埋好似即系拍得好悭皮，咁佢动作场面又真系相对地个份量系好少咯，今次系。 咪其实最尾嗰啲都系平平凡凡嗰啲嚟嘅啫嘛。 系啊，但系中间嗰度， 其实咪 CG 嚟，即系嗰啲炒飞嚟飞去嗰啲。我想问。 系啊。 一定系啊。吓？ 系啊。 唔知我啊觉得系啊，点知啫？佢可以交到 CG 咁噶嘛个人。 嗯， 咁讲啦，呢啲系咪先？我啊觉得几 C C 咯，个感觉，即系佢肯定有 key 嘅，咁啊唔系成个啊 C C 嘅，即系有人同捞埋啦。咁但系你出嚟个感觉咪就系好似咧啲蒙面超人咧做到最后眼镜咧，佢飞晒嗰啲啊，佢唔好睇嘅。 系有一度唔系 Captain Marvel 做嘅，有一度咩战机斗战机嗰度，嗰样蓝妹同个黑妹喺度战机嗰度咧，叫做相对地冇咁差咯，成套戏嚟讲。 即系你讲个哦， 个战斗机战嗰个反而好啲，系嘛？ 嗰度系星球大战嚟嘅喎，嗰段系。 啊，所以冇咁差咯，所以嗰段系外星扮星球，学星球大战嘅嗰度系啊。 唔系，其实佢唔系想学星球大战，佢想扮托根噶。 哦，咁变咗星球大战第一集， 即系降咗季啊！其实呢套嘢同托根好有关系嘅，你知唔知猫点样叫呢个名？点样叫 Goose 啊？ 因为当年咪个汤姆嘅拍档咪叫 Goose， 系咯， 嗯， 系啊。佢哋嗱呢度佢就唔系十 F 十四啊，但系佢嗰架好似都系咪十五嚟噶？好似， 冇留意。 即系佢哋回忆入边嗰架，唔系科幻嗰架，系 唔系科幻嗰架？ 即系佢最初回忆嗰架，嗰个好似 唔系咩光速引擎嗰架， 唔系嗰架，即系好似都系 F 十五嚟噶嘛， 系 系咯。唔係十四嚟嘅，我記得嗰個唔係十四， 唔係十四， 但係差唔多，你知十五十四差唔多嘅啫，係咯，個形似翻嘅，係咯，即係你見佢嗰啲咁嘅，都個駕駛艙都係類似噶嘛， 嗯， 係咯，但係佢係拍唔到嗰種 Top Gun 嗰種感覺出嚟嘅咯， 係冇飛機師嗰啲浪漫，佢就 絕對冇，係，佢拍出嚟係更遜於呢、這個TVB 嗰度咩？ 食鬼啊！ 嚇、啊，唔係TVB 冲上云霄， 冲上云霄，系 系 起码 G Lam 行出嚟都 好慳皮嘅，成個空軍咧，你見到得兩個人嘅啫，其實 係啊， 個幾乎係 超時空要塞絕對重現 Top Gun 成功過佢好多，即係個後尾嗰啲啊，後尾嗰啲，初頭係早過 Top Gun 啊，係咪 Cosa 好？ 唔係 電視早過 Top Gun 可能都係睇完 My Cost Town 嘅，調翻轉唔係，但係佢嗰種真係好有型嘅空軍機師嗰樣嘢係 Top Gun， 即係真係好拍到出嚟嘅。咁佢呢度我覺得佢係有少少想即係做翻樣嘢出嚟嘅，但係就唔係好做到啦。唔係好做，直情做唔到啊！係可能你之前睇嗰啲第二啲講飛機嗰啲都做得好啲啊，係啊，甚至嗰前有一套咧講嗰架有一架機係 AI 嗰嘅嗰套咧， 好睇啊，咩 嗰套都做得好啲，係啊， 好啲， 係啊，即係點解呢度講佢哋係一個空軍機師係拍唔出嗰種？唔係，其實你睇咧，佢哋唔係好似㗎，所以佢哋係著曬嗰啲衫，但係你梗係唔覺得㗎。 系啊，行出嚟冇嗰個 型，又唔係話空軍就冇女機師，人哋第啲戲都有嘅，但係人哋行出嚟係有型有格嘅，佢唔似噶，你係覺得佢咪 cosplay 咁咯？你覺得佢 係啊， 咁邊個都著得嗰啲衫㗎啦，你著一次唔似啫嘛，係咪先？ 係著住嗰啲衫走入去參觀，整個耶影張相咁嗰啲。 周星馳都可以扮 Terminator 㗎，係咪先？係，係咪先？ 冇錯。 嗯。 咪變咗眼影咁咯，係咯。 同埋我覺得佢挑選九十年代嚟做背景啦，呢套戲，但係佢係冇利用到九十年代嘅流行文化，我反而覺得佢係。 係咩？啲人又話佢有嗰啲都有㗎喎。 唔係，佢就擺咗喺度。 咁你拍古裝片，你見到有人騎馬，呢啲係好正常嘅事啦。 即係佢哋做咗出嚟嘅，又咩一炒佢嗰架救生艇係嘛？即係由嗰啲南美洲人救生艇炒嚟，首先就炒爛咗呢、這個你見到、那個係啦 ，Blockbuster 嗰個租底部啦，即係佢炒爛咗嗰張，即係嗰張電影嗰張嘢，其實係 True Lies 啊嘛。 True Lies 嗰、那個。 哦。 咁又講到話，其實都有啲暗示嘅，咁咪就係話佢哋而家係一個 True Lies 嚟噶嘛，即係佢係俾人呃噶嘛，係啦係啦。 係 啦。係嗰啲咯。 係。即係佢冇嗰種九十年代嘅情懷啊。 冇，即係佢有嗰啲嘢出現，就咁多啦。 佢有播歌嘅。 我同佢講八十年代嘅，佢你感受到八十年代嗰啲情懷啊。 係。 就算係冇嘅，係冇情懷嘅，佢哋 係。喺美國隊長，我感受到嗰個年代啲嘢喺度噶。係啊。 先啦。 係啊，係嗰個年代嗰啲嘢我感受到，我未經歷過啫。係咯。 唔係一定係現實嘅嗰個年代嘅嘢，有個 feel 就得啦。可以唔係現實嘅。 系 咯，即系可能嗰时啲人都冇真系咁身光颈靓嘅，即系佢着嗰啲当啫，但可能污糟啲嘅，咁但系佢哋好似话咗咁干净嘅，咁嗰啲可能嗰啲系 即電影嚟嘅啫，電影入面嘅舊年代，咁但係都唔緊要，你都覺得係嘅。咁可能九十年代咧，我都可能係比較仲係新啊， 嗯、 即冇六七十年代啊，或者舊啲嗰啲咁異形做啊。 即係冇八十年代咁 icon 啊， 屌 啲嘢 啊！即係你越近咪越難噶嘛，你點樣表現翻二千年咧？其實咪差唔多，係唔係爭遠嘅喎？即係你表現十年前，其實咪引上下啫嘛，你好難話 啲嚇係 call 機啊，大牛龜嗰啲 mon 啊咁樣嗰啲咯，其實 係啊，你唯有咁嘅咋，係啊，所以咪出 咗嚟停咯， 都用啲車都舊少少嘅，但係即係係咁多咯，你唔係點啫？係九十年代其實唔係咁舊啊，其實 係冇錯， 係啊，我諗難啲啦，係啊，不過啲歌咁佢都好似都有啲嘅， 有歌 都有幾首 都有啲嘅，係咯，咁我諗年代實在。唔係咁舊咯，咁所以出出嚟唔係咁大分別咯，係咯。 嗯，係。有咩 icon 都分別大啲啊嘛，嚇？ 有咩特別 icon 咧？即九十年代如果劇。 但係即係俾你拍，咁你擺啲咩落？ 咁係得香港四大天王嘅，我覺得。 我呢度拍咗咯，某日某月咪拍咗咯，佢專玩九十年代喎。 哦。 咁佢咪擺翻 Blockbuster 落去咯？ 係。 係咯。 同埋你哋覺唔覺得喺地球佢講得好少呢其實係。 係啊。 即係我覺得成件事呢同我哋地球人係完全冇關嘅佢發生。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喺度坐以待斃嘅雖然影好多喺地球嗰度。但啲嘢其實唔關我哋。 係佢近啲銀河守護隊㗎嘛。因為本身阿羅蘭嗰啲又喺度。 係、 啊。嗯、 但佢嘅氣氛做唔到銀河守護隊嗰樣嘢又。 嗯， 系啊，因为佢呢啲咧，佢一定要串联神盾局啊， 系， 系啊，呢、這个真系佢最大嘅问题啊。其实呢套嘢咧，孭住一个好大嘅包袱，就系好似你硬 key 一定要好似要同呢个复仇者要扯上关 系，系即系讲嗰个唔合理嗰个复仇者个名嗰度， 唔系复仇者，烧， 系 即系神盾局， 嗰阵时未叫烧噶嘛，佢哋， 我坚持叫烧。 即系佢个传写就好 Q 长嘅，唔好问我啦，系 ，OK， 咁其实亦都有几个版本嘅个传写，咁但系最初嗰只 Iron Man 就话，哇，你个嗰个局名咁样嘅，唉、哎，不如简单啲叫烧啦，咁嗱，即系话之前啊唔系叫烧嘅，即系佢叫传写个，咁呢度佢就突然间呢度点解已经叫烧咧？咁样，咁诶，咁样， 系已经自称 Agent of Shield 啦，已经系， 系啊。有冇吹緊少少呢咁樣咁就唔知呀。咁呢度同埋你都唔覺得呢佢哋有啲怪嘢嘅。你覺得佢哋好似係正常 FBI 咁樣嘅啫。 冇特殊科技。 好似都唔係話咩特別嘅組織咁樣㗎喎。 但明明嗰時喺個矮佬嗰時一路落嚟即係二子都落嚟咁其實佢哋都已經有俾出面就甚至話Tony Stark 老豆嚟，咁其實好明顯你 同埋其他電視劇 Agent Carter 都已經講咗啦，依家特別嘢噶嘛好多。 係啊，係啊，唔應該好似呢度咁，好似佢哋係普通 FBI 咁咯。 係啊，佢普通人一樣嗰啲係。 嗯。 又唔信有外星人，乜嘢都唔信。 係啦、啊，冇錯冇錯，佢突然跌翻落去，好似佢哋係普通聯邦物探咁嗰啲咁咯。好似第一次接觸到有話有外星人咁樣嘅喎。 個編劇究竟有冇睇翻之前嗰二十套戲㗎？佢哋 唔使問啦，係嘛？好明顯佢連 Marvel 都冇睇過啊，大佬。唔好話嗰幾套戲，唔知咩嚟嘅呢啲直情。咁你咪接咗個 project 咪做咯，係嘛？咁其實編劇係咪都係嗰對夫婦導演做埋㗎啦？係嘛？ 有份 關唔關事？ 唔係， 我有份。 系可以之前系换咗导演噶嘛，唔系编剧都换咗，本来系搵玩转老朋友个编剧嘅，但系跟住之后就唔知点解变咗变形金刚第五集个编剧咯。 哇！ 变形金刚第五集即系咩啊？ 哇！听咗都寒一寒啦。 即系咩啊？即系恐龙嗰度啊？ 唔系恐龙之后嗰 度。 变啊！即系蛇士嗰度啊？ 吓？ 阿叔嚟啦！ 阿叔嚟啦！阿叔嚟啦！阿叔嚟啦！ 嗰套啊 ？Oh no！ 系啊，佢之后仲会写咗啲咩大作啊？新嗰套罗拉咪佢咯，之后小丑女嗰部好似系佢咯。 咁佢专颠覆人啲作品嘅喎，佢系 系啦， 咁樣嘅呢個編 劇。都真係天作之合啊！呢套戲咯，由台前幕後女主角到編劇，係嘛？咁啊，Marvel都開始係對嗰、那個即係對個製作嘅控制開始有啲失準啊。 唔係，但係我覺得佢都係佢自己控制到咁嘅，我覺得其實今次。 我都覺得係。 唔係啊，就係佢啲控制開始失準咯，即係佢已經開始睇唔啱啊，其實啲嘢嚇。 咪其實佢索性可以覺得可以唔睇啊，索性因為係唔係都收得㗎啦。 啲人都係貪勝不知輸啦，簡單講啊。咁同埋佢諗住呢一套 Sure Win 同埋一定要再創更高更快，係嘛？係啊。乜嘢都要更勁嘅時候，咁但係做唔做得到？ 但成本又唔係咁勁啊嘛， 星星係要打黑柴，你要打到黑柴先得噶嘛。 係， 你自己講嘅喎，冇人叫你打黑柴，你都去打黑柴，你做唔到。係，同埋佢真係冇辦法㗎，佢做唔到咧，佢後邊啲 project 就其實做唔到落去㗎。係，係啊，即係佢點可以用呢一個嚟帶到，即係帶住後來嘅復仇者啫？你覺得得唔得？ 唔得。 嚇！ 唔得。 即係點啊？即係佢諗住呢個 Captain Marvel 係後來嘅最大嘅領袖啊！即係黑豹都要聽呢個點？ 正常佢諗住係，應該代替美國隊長，我覺得佢係。 嗱，好老實講啦，好老實講啦，美國隊長都唔算做得成功嘅，即係喺呢個所謂 leader 嘅呢個營造啊，其實唔算成功嚇。 係。 好多人到今日都覺得做乜復仇者會，即係啲人會聽佢點？嗱，你話聽 Iron Man 點唔奇喎，因為好多錢都係佢出噶嘛。我講啦， 金主啊， 科技又係佢，係咪？咁你咁阿羅伯托尼亦都做到嗰種串格出嚟，你信服到。嗱，美國隊長你唔得嘅喎，你覺得啲人做咩要蘇佢咧？咁當然你喺漫畫入邊你就覺得 O K 啲嘅，因為佢係一個二戰英雄啦。咁但係呢個形象喺個真人版咧，唔係好做到出嚟嘅，唔知係咪佢太後生 咪所以第三集叫好啲嘅。如果你話比之前復仇者一二嗰時真係唔得。 系嘛？ 系啊！ 我上一集留晒须啊嘛，因为 唔系太感觉上有个台型啊嘛，上次 吓咁但系下一集又好似又剃翻咯， 系啊，再全部着埋 乜剃须又唔得，系唔知啊，系咯。咁你连美国队长苏花都嗰、那个 leadership 嗰样嘢，你似乎都未系好确立到嘅，其实做咗咁多集。咁但係推算 OK 嚇，咁即係成個系列成功。咁你而家你突然間想揾個嘢代替佢，咁你呢個嘢得唔得？代唔代替到？你覺得睇完啦？ 邊有可能啊？ 嚇！即係佢咪可能可以嚇？即係佢仍然一要吹到咧，佢成個復仇者嘅源頭啊嘛。 嗯。 係咯，要咁樣嚟代替你喎。嗱，你即係你試想喎，即係你新嘅蒙面超人咧。你要冚過曬阿初代嗰啲嘅，即係阿本香猛嗰啲嘅嚇。你要整個高達咧，你係要冚過 R 七十八寶嚟嘅，你得唔得？唔係講力量啊，力量啊好多時都新嗰啲都吹到勁啲，但係力量啫。你唔會話得以後嗰啲你唔使睇佢啦嚇嚇，可唔可以啊？因為你啲 fans 其實係中意舊嗰啲人物噶嘛，即係你唔係好耐嘅啫，你 Marvel 十年嘅啫嘛嚇，我哋咁耐啫嘛。咁你唔係高達喎，你咪無面超人喎，你其實未轉 generation 啦。咁其實你而家班觀眾都仲係鍾意 Iron Man， 鍾意美國隊長。你而家同我講話，呢幾條友可以收皮㗎啦，以後睇我啦咁。喂，以後睇你阿姐你呀、啊？ 嗯，以後呢個場喎、 啊，以後呢個場你睇呀、啊？你搵汪明荃做咩？大佬，唔係你唔係真係㗎。嗱，你諗下，如果呢度係一個香港嘅作品，你揾邊個先壓到呢個場啊？真唔得㗎。同埋咧， 係啊， 超級女英雄呢一樣嘢咧，其實係好難㗎。喺電影入邊，我再講多次啊，你大家唔明，你自己喺電影歷史度，你自己真係去 study 下。其實神奇俠係有個好特殊嘅地位啊，所以先會得噶。神奇俠得當然唔係淨係呢一個女導演拍得好唔好嘅，呢樣嘢係其中一個元素。神奇俠呢個 IP 呢個人物本身係一早建立咗個地位噶。咁當然呢、這個即係嗰時電視版 Linda Carter 係好即係好大嘅關係啦。 嗯。 嗰時係好多人鍾意神奇俠㗎，因為嗰套電視係啊， 咁所以你呢個咁樣，你先至會造就到成日嘅成功嘅。唔係佢哋話套戲好唔好睇，成日套戲好唔好睇係其中一個元素嚟嘅啫。咁你點可以有第二個女超人係做到呢樣嘢啊？你自己真係擘大眼睇清楚史上嘅拍超級女英雄係其實邊有成功過？ 冇 嚇，即係你差唔多係挑戰嘅一個不可能嘅。咁你咪睇下今次呢套如何咯。嗱，票房系唔会衰嘅，咁但系啲观众，你以为票房唔衰就系、是、观众接受咩？其实观众唔系咁接受，即系你仲要呢个系个 leader 嚟嘅，大佬。 系。 嗱，你数正义联盟，虽然神约都系三大巨头啊，咁但系其实你会觉得咧都系一超人啊，蝙蝠侠系领导啲嘅。 系。 但系佢两条友啊，同埋可能就系超人再领导啲嘅，你觉得系？系咁 样 嘅， 第一 个系啊，超人蝙蝠侠成立啦。咁但系如果你嗱，即系其实好简单，你话你数几个啫嘛。嗱，你数十个冇多个啊，正义联盟。你数五个，咁可能你都系吓有几个即系特别出名嗰几个啦吓吓。咁又又有啲唔同嘅嗰五个吓。咁但系你一定都有投呢几个啊。咁但系你数三个就唔使讲啦，一定系超人蝙蝠侠成立啦。咁但系你数一个咧，边个？ 系超人啦、 啊，超人啊嘛， 超人咯、 啊，系咯。嗱，咁呢度其實老實講啊，你 Marvel 咧，其實最代表到 Marvel 嘅係邊個？ 蜘蛛俠咯， 係蜘蛛俠啊嘛，係咯。但呢條蜘蛛俠就冇辦法啦，已經只係我喺個細路仔個身邊，冇辦法嚇。咁呢度你揾一個，其實 Captain Marvel 呢個女 Captain Marvel， 其實喺 Marvel 入邊嘅地位唔係咁高㗎。 係 啊， 係近年啲書寫到佢好高。 唔你夾硬推嘅啫， 呢個都係一二年打後發生嘅事嚟。 唔係啊，係佢夾硬推啫嘛，啲觀眾受唔受啊？啲讀者受唔受啊？ 我講冇乜點樣紅到喎，其實佢 你硬銷啫嘛，咁人哋唔受啊嘛，而家好明顯，咁你咪睇咯，咁你夾硬咁樣逼啲觀眾要接受呢樣嘢同佢講，就會反噬㗎啦。你睇住啊，其實而家咪已經開始緊咯。 係 啊。即係你夾硬將呢、這個性別啊、政治啊好多啲咁嘅嘢咧，擺落電影，其實係兩刃劍嚟嘅，其實係火嚟嘅，係你循燒翻自己嘅，你睇住啊，係而家開始，你咪睇下我哋有冇講錯，係啊，咁嗱，你總有死忠嘅，嗰啲邪教嚟噶嘛， 係 邪教永遠都有人信㗎，係咪？咁又唔阻你係咪？你可以信嚇，咁但係可能都好多人開始。唔得啦，覺得即係如果你繼續係咁，唔好睇啊！你咁搞到，其實大家只係想睇到好戲啫嘛，搞咁多嘢做。 係， 你拍得好，我理得你做乜啊？係咪真 係？ 係，你唔係喺度 sell 呢啲嘢㗎，你 sell 呢啲嘢，如果係因為呢啲嘢而你覺得好睇，你其實你都唔係覺得佢好睇。 係，冇錯。 係啊，即係我如果嗰套係好睇咧，你可以同我嘅政見或者睇法可以完全相反。只要你拍得好睇咧，我依然覺得佢好睇嘅。 是啊， 屍殺列車其實是好好嘅例子，我覺得嗰套戲係非常之好睇，雖然我唔認同佢任何一樣嘢嘅裏面講嘅，但係左膠係扮唔到㗎。 嗯， 係啊，係啊，但係你以為咁佢將呢個政治睇到咁第一位 ？No， 佢將自己睇喺第一位，只要你踩到佢咧，你政治正確都冇用嘅。所以而家咪有一班左膠咪開始唔 OK 咯，覺得。因為你踩埋佢啦嘛，班白左你踩到佢喎、啊，喂，班左膠都係男人嘅大佬，搞咗我先啦嚇。你一呢個陣營無端端又扭翻去希拉里支持者嗰度啊，係你搞啊，你搞啊，誒你搞啊 ，Cody 嗰啲咪覺得好睇咯，我估啊，我唔知道啊，我估啫，係咯係咯，唔知呢個唔得呢個 good mum 咧，係咯，有冇攞個刀甩出嚟咧，係咯， 係 唔知佢哋啦 ，OK。咁總之呢套嘢呢、或者佢以後嘅計劃呢，我就唔會阻佢嘅，我覺得佢不如行快啲，快啲拍佢嗰啲咁嘅全女班嗰啲，咁咁就證明到我係啱定佢係錯囉，係咪 爛番茄我鍾意解封啦。 嗯， 係 點呀， 喺我即係觀眾嗰度而家係 33%。 嘩嘩， 係呀，咁即係高定低呀、 啊呢叫做有史以來，有史以來 Marvel 最低喎，可以啊， 係嘛？咁大 喎，唔係因為之前 佢班影評人咁就好高喎、 啊。 哦，81咯，而家 系咯，唔系收咗钱就点解咧？ 哦，因为好似话烂番茄，我老细近时系迪士尼嗰度做咗十几年。 哦， 哦， 哦，有股份嘅系 嘛？唔知啊，都 系有 啲关系 留咯，其实 吓，同佢啲关系都唔错，几好嘅， 系咪？哦，主角识下佢有啲嘢系嘛？ 吓，咁唔知， 咁唔知啊呢啲嘢。 咁 啊，唉，咁样。 咁應該係有史以來 Marvel 啲電影觀眾嗰邊俾人撳到最低嘅，應該呢套 係咪？ 係應該未。 咁但係你話另外一套 IMDB 又唔係咁低喎、 啊？高咗咯，變咗六點幾咯，之前五點幾啊嘛，之前。 佢六點幾都唔算係高嘅咯喎，其實。 係。係啊，與 Marvel 啲戲嚟講唔高啊。 係。嗱，我唔係話佢唔好睇嘅，佢真係一般咯。一般啦、啊哦，一般啦、啊， 一般 ，OK， 系咯，我亦冇觉得个女主角好丑样， 系， 吓、啊，我谂已经系我喺呢度咧最觉得个女主角唔系咁丑样嗰个嚟噶啦， 嗯， 系啊， 系， 可能我俾佢平时个样影响咗啦， 就、嗯、我系套戏入边嗰啲态度有问题，我成日觉得， 系， 令到我好怪我真， 唔系，可能我都啃得落 Emma Stone， 我唔会啃唔落佢咯。咁啊，都咪仲恶，你睇下曾总， 嗯， 我都冇嘢，咁佢先系 最大，最大嘅问题真系嗰样嘢，就系你呢啲超级英雄，你 唔系啊， 做唔到英雄嘅， 可能你搵个小儿做我都顶得顺噶，我讲清楚先， 系， 系，你唔好用我嚟做标准先，即系我唔系话正啊，即系我讲我近得落噶，我系讲嘅， 明白， 系 ，OK。即系我仲紧得落 ，OK？ 未去到肥 Rose 嗰个界线，系吓，即系我都仲觉得 OK 嘅吓吓，即系条女咁嘅，我都仲觉得 OK 嘅吓。咁、但系我知好多人都唔得啦 ，OK？ 你乜不打瞓咗啦？ 你落去落去，有听住有听住， 系啊，点 啊？咁啊，你问我反而 都系肥环正啲啦，系嘛？都系肥环正啲系。 哦，系啊，我哋会一定撑肥环啊。 系咯，呢度就个肥环顶上做都好过佢系嘛？ 一定好过，同埋佢块面方啊嘛，佢块面咧，我老豆睇面上啊，不嬲都，佢唔知咩，佢有个读有个字有咩读 啊？啲叫做咩？以后见腮啊？ 系啊系啊，类似啊，知唔知好有笑啊？老豆讲到咁样，好尖酸噶，讲到 反骨相嚟噶喎，你话以后见腮呢啲？ 咁佢一路系 东方人。 咁佢一仲唔係啊？即係講埋啲嘢仲唔係啊？ 倒緊孖寶米 啊！ 係啊，倒緊米啊！但係認曬啦，認曬㗎，係。 同埋即係佢，我唔知係佢嘅外形，加上佢演呢個嘅性格， 嗯， 算唔算咁咧？令我即係、就是、你當我可能 睇到舒服啊嘛！我明啦。 係啊，我好討厭呢個角色，坦白講真，唔知點解。未試過有個叫做主角嘅角色， 即 係 有啲演員可以串，你都覺得佢可愛噶嘛，係咪？ 係啊， 係啊，你可以串得起，串得型噶嘛，你佢又唔係嗰只啊嘛。 係真唔得唔 得。即係冰姐，如果唔係佘詩曼做，你覺得好可能真㗎係嘛？係。係咯。個角色其實都幾衰喎，你諗下。 係。 係咯，咁你係個演員，即係。食唔食得起嗰個角色，咁你就覺得其實呢個演員唔食得起呢個角色，其實即係咁嘅意思啦。 係啊，唔一定要靚，但係就要撐得到，係啦，嗰樣嘅。 係。即係你好串格嘅，咁你要做到咁樣，但係又唔討厭，咁呢個就做到啦，係咪？唔係講靚唔靚嘅問題。 可能你揾下邊個無聲絕境，可能就會好啲，係啦。 哦，那個不嬲都是好硬朗的啦，做緊打的時候，你不覺得有問題的。 是啊。 沒問題的，是啊。 找他不是得到這些，是啊，又可以硬朗，是啊。又可以不收身材都沒問題，是啊。 不是，因為那個就不是影后。 是。 為什麼找這個女呢，就是她有拿過這個影后是有關係的。 剛剛拿影后之後才找她而已嘛。 因為她們現在新的梯隊，她都即其實沒什麼可以什麼啦，即是去 sell 啦。即是你不可以早期這樣找一些即是找回來那些即不知名的人，她有很多奇異博士又成啦，是不是，即是都找回來。那可能她可以的話都可能找回一些 有啲名氣嘅演員咁咯。佢係咁諗嘅啫，係咯。咁可能覺得呢個亦都good mom 啦，係咪？做咗嗰套喺同個細路仔嗰套，佢攞獎就係嗰套噶嘛，係咪？係 啊，room 啊嘛。 room 啊嘛，不出啲人話我細路仔好啲嚇，做得咁。 哦。 咁但係實在攞獎係佢，咁變咗名氣再加埋可能嗰個 good mom 嘅角色咧形象咧，咪佢咪覺得可能適合咯，係咪？ 咁 佢真係佢而家都係 good mom 啫，係咪？相比嗰班女係咪？ 嗯。 佢真係 good mom 㗎啦，佢唔係少女啊，大佬。 係啊。 相比你佢係 mom 嚟㗎啦，係啊。雖然佢個古仔入邊就冇話佢有腦又成有咩，係 mom 嚟㗎啦，佢個角色。 嗯。 咁啦 ，OK， 咁啊，嗱，咁啊睇佢運數啦。總之，其實黑豹攞唔到即係最佳電影係有影響嘅，對呢套戲嘅成績一定嘅。即係個勢啊，其實係一種逆轉嚟嘅，係啊， 嗯， 係啊，即係成個荷里活，即係左交到荷里活嘅影響嗰、那個嗰樣嘢咧，你睇到嘅，係啊，咁係降咗嘅，而家的確係，係啊，咁啊睇下點啦，係咯，咁啊小心啦，係咯，我覺得迪士尼真係大鑊㗎啦嚇，即係全部轉戰電視啊，嚟緊係， 係， 嚇，即係嚟緊係咪啊 Marvel 下年都冇戲㗎啦喎，做埋都。復仇者同埋蜘蛛俠之後冇喎，冇啊，冇戲啊， 係啊， 下年全年榮休啊， 唔係佢之前話其實下年有黑寡婦同埋永恆族嘅，但我唔知佢搞成點啊而家。 黑寡婦啊，即係黑寡婦啦，永恆族係什麼咧？ 嚇，都係佢嗰啲 Marvel 之前嗰啲即比較古老嘅角色啊，都唔知未睇啊。 唔知你仲话会拍 Miss Marvel， 即系话新版 Miss Marvel 话系嗰个少数民族裔 燕晓文嗰个吗？ 燕晓文嗰、那个吓，嗰、那个 佢话咯， 好崇拜呢、 這 个，好崇拜呢一个 Captain Marvel 妈嘅，系啦系啦，嗰、那个吓，咁又话拍，咁但系呢一切都要睇呢套嘅成绩达唔达标啊，佢嘅标啊。 系 系啊， 即系因为黑寡妇而家又有新消息出嚟话。因為阿妙麗會加盟走去做其中一個角色喎。 嗱，黑寡婦會繼續拍嘅機會就高啲，因為黑寡婦始終係先前有啊， 亦 都覺得啲人又中意。咁但係咧，佢再推第二啲女超人咧，真係要好睇呢個 Captain Marvel 嘅成績去滿足佢哋要求。咁而家係問嘅，而家睇咧係，即係佢哋應該會唔敢噶，可能係啊。即係會再諗下點樣轉陣啦，咁睇佢哋點啦。咁嚟緊即係 confirm 咗嘅，就係會將電影入面啲二三線嘅角色啦，即當然係原裝演員啦，就會搬去電視劇度做啦。咁當然呢個係因為 Marvel 都自己開佢哋自己嘅 channel 啊， 迪士尼 channel 係啊，係啊，即係迪士尼啦，迪士尼就係做 Marvel 嘅劇啦。咁呢樣嘢亦都同因為咁而同 Netflix 好似抹咗面咁，所以冇啦，係得返佢哋自己呢堆劇，咁所以都幾危嘅，其實講真嗰句係啊，即係見到有啲危機嘅係啊，咁迪士尼嘥咁多錢買咁多版權返嚟，其實 咪除做曬自己嘅 channel 度咯， 係咯，你沙窩你諗下，你返嚟咁係做咗幾套戲咁就接埋啦。佢諗住落月去㗎喎，大佬。 即係佢靠落院嚟嘅。 嗱，五月就會開啦，喺呢個迪士尼係咪喺 California 係咪？咁啊 Star Wars 咁啊，唔係咁如果你作為去玩睇落都幾得意嘅嗰堆嘢係咯，你見黑武士玩得幾開心啊個宣傳片係嘛？係咯，咁啊玩下坐下千歲鷹啊咁樣係咯，嗰啲啦係咯，咁啊唔知啦，唉，唔知佢哋啦，咁啊。我哋唔关我哋事啊，呢啲 business 嘅嘢，咁我哋讲啲戏好唔好睇，好睇啊，大家入场，唔好睇可以悭翻，就系咁嘅啫。系，咁呢套惊奇大妈算系边一种咧？到底我或者讲清楚啲，到底睇复仇者呢一章嘅最后一集啊，其实算系啊。 嗯。 之后就算再有复仇者，嗰啲系新一啲篇章，呢一章最后一集之前有冇必要睇呢一集惊奇大妈咧？其实 系我嗰唔使睇嘅， 冇需要， 冇需要， 唔睇都得啊嘛。嗱，讲完啦， 系 即系唔睇系冇问题嘅呢一套嘅。O K， 好系啊， 就系咁啦，系咪咁啊？咁啊，不打一个，我觉得系新料。 系 都系，即系冇乜大影响嘅。其实你要知嘅嘢，可能都冇乜嘢要知嘅。其实多余嘅啲咩俾你知，多余。 所谓博到个彩蛋，即系个片尾片段，其实都唔关系嘅，系啦，出现咁解啫嘛。 其实佢下一次直接出现惊奇大妈，咁就做佢做嘅嘢，其实都冇乜分别嘅。 系一样噶， 系啊，甚至乎觉得你调转睇仲好啲，即系睇咗个真系大结局出一出，哇，咦犀利喎，可以救翻晒佢哋，即系你可能你先睇翻点嚟啊，可能你仲会睇得过瘾啲。但系嗱，首先啊，喺电影嘅摆位，佢而家设咗个咁嘅陷阱，呃你入场咧，系 work 啲嘅， 赢咗票房，因为佢系翻金台啊嘛， 系赢票房。咁但系其实如果喺观众嘅角度咧，你睇埋套复仇者，先再睇翻佢点嚟，会好啲嘅。我认为就系咁啦，系 个情形就好似神奇女侠一样咯，咪即系。 哦，系啊，系啊，就系因为你见到佢嗰啲喺 BBS， 哇，嗰下一出好即系好闪啊，好闪啊，系嗱，系喎，老实喎，可能呢个惊奇大妈喺呢套戏平平无奇喎，我怀疑喺复仇者入边反而佢真系好劲嘅可以。 嗯、 因为嗰两个导演唔系呢两个啊，大佬，你搞 错先。系，唔系呢两个，差好远啦， 其实冇 佢手上。 系。复仇者出现嘅表现咧，我都觉得中意嘅，哇，真系好超人，好特摄 系啊 人嘅 feel 添，仲甚至乎系啊。 喂，我睇美国队长三嘅时候，我好期待黑豹佢独立出到嚟系点样嘅，大佬。 出嚟系第二个人拍啊嘛，就因为咪唔同咗样咯。 系咁， 冇办法噶，你睇嗰两兄弟拍嗰个黑豹戏。皮套演员真打噶， 打 系 真系实战 嘅，系啊实战嘅，你睇哇真系劲喎，大佬系咯，系咯，觉得劲，嗰个人个体力啊各方面，诶点解嗰度黑豹仔都系变咗 CG 人嘅？ 咪打蛇 CG 人咯，平时真人做嗰时候，我咪见咗佢瞓咗喺地下俾人执紧咯， 系啊，即系个身着咗火，好多人踩紧火，踩熄佢系嘛？ 佢俾人喺度踩紧咯， 踩紧。 揸住咗埋接弹嘅就相声词入边咗， 即系但系喺复仇者入边好型喎，黑豹真系系咯， 系啊，美国队长三好型噶。 嚟紧复仇者呢一辑嘅大结局，可能 Captain Marvel 真系型噶，唔排除噶，真系。 唔系即系唔系好似套呢套戏咁射水喉嘅，就系 唔系呢套戏咁射射噶，系可能真系你睇完嗰套另眼相看咁，但系冇用啦，因为你已经睇呢套咯。 系， 今日湿水炮仗啊，点会响咧？ 感觉奇差睇完呢套，唔系，但系搞你调转睇嘅时候一样嘅啫，因为呢套嘢真系拍得差啊，调翻转嘅时候都系唔得嘅，你都系会觉得黑豹咁嘅啫，其实 唔系啊，因为你会影响埋复仇者啊， 咁应该 影响唔到嘅， 应该影响唔到，但系个感觉上个 feeling 已经削咗啦。 唔係喺呢個角色個 feeling 向咗， 唔係因為呢個角色中嘅咁重要啊！喺復仇者，你唔會覺得嚇咁樣咩？ 嗯， 係， 唔係黑豹喎、啊，黑豹復仇者影響就唔係咁大嘅啫。 係 係啊，你就唔係好覺得即係話，就算佢跑得好唔好，唔係咁影響復仇者，但係佢係咁關鍵嘅人物，你睇完呢套戲， 影響 係 唔影響個票房。 哦，票房又唔影响，票房梗系唔 影 响啦。 嘅 咁复仇者我都睇，一定睇，最 first 集一定睇，呢个走唔甩噶啦，真系。票房又唔会影响，我意思即系个 feeling 啫，真系差嗰啲啊，系啊，感觉上吓咁样噶，好多人都吓咗啦，已经表晒态，好多人都吓最强，好大反差咯，啲人话， 嗯， 系啊。算啦，咁啊冇噶啦，坊间都大家都陆续喺度讲噶啦，可以听埋其他节目啦，系咯。咁我见好多都陆续喺度吓，即系反映紧佢哋嘅意见，系咯。 佢我哋呢个啲人有都会利用埋头先，即系啲人话即系话个女主角啲话佢唔好嗰啲又嚟保护套戏嘅，都有。 点解咧？ 咪话你即系针对个。即系女主角嗰啲咁嘅嘢，咁变咗话套戏唔好。 唔系、哦，我都话嗰女主角平时好正嘅、哦，吓、啊、你搞清楚啊！我好中意喎，平时啊嘛， 嗯， 唔系话角色同个演员本人两样嘢嚟嘅， 嗯， 啱、 嗯， 系嘛，系咯，即系林嘉欣同林嘉欣演嘅怪物，你搞唔搞得清楚？ 嗯， 欣， 系咪？咁我唔会中意林嘉欣演嗰个怪物噶，咁肉酸，系咯？但平时林嘉欣几好啊， 系 嘢嚟噶喎，大佬。啊，是但啦，系是但啦，系咯。咁啊，其实都系睇到戏啫，系啦。咁啊，中意咪睇多几次咯，系咪？最紧要你话中意啲人记得去睇多几次，系啊。呢个等你够啊，系啊。嗱，如果你哋每人睇四十几次，都系可能唔想达到标，达到标佢就会系咁拍嗰啲咁嘅，即系佢哋声称自己中意睇嗰啲女超人啦。OK， 记得去支持同用你嘅荷包同你嘅吓只脚去投票啊！嗰班话中意嗰班，嗱，我呼吁大家系唔好你讲话中意睇一集睇一次就算，唉， 唔好口上荷包粒啊！ 咪系咯，就系咁啦，贯彻少少啊，嗯。不过如果系嗰班就唔系左交啦吓。左交最出名就是魏善啊嘛， 嗯， 好， 讲嘢凶狠啊， 吓、啊，唔系，咁佢都好凶狠嘅，不过你冇叫佢俾钱咯，系， 系啊， 啊 ，OK， 好，咁有冇？ 系咁多啦。 可能呢个话题唔会就系讲个星期嘅，可能都会系咯，因为我仲会 follow 噶嘛，系咪？系咯，再讲啦，睇下之后有啲乜嘢啦，系咯。系咯，咁有冇再有多啲嘅 Captain Teresa 嘅片啊？有冇人 key 埋啊？ 系啦， 或者同开心鬼对战噶嘛？会唔 会？阿白明哥 系咯，咁亦都过我贴咗嗰个啦，咩 Scott Pilgrim vs the World 系嘛？ 嗯， 其实嗰个喺度唱歌嗰条女就系阿惊奇大妈嚟噶嘛？ 嗯， 会唔会呢个样正好多咧？ 夹 band 我咪超人咯， 吓夹 band 我咪超人咯，系夹 band 我仲要 Superman Return 嗰个 Superman 嚟噶， 系啊，哦， 系啊，好劲啊呢套嘢，但唔知咩呢套冇人睇噶，系咯，不如睇下呢套啦，呢套真系仲好睇啲嘅，讲真系，咁啊睇翻呢个惊奇大妈做靓女嗰啲戏啊，系嘛， 嗯，啲系啊好翻啲。上次我讲话阿朱罗个角色可能系即系第一代 Captain Marvel， 咁睇翻名字原来又唔系，系应该其实 系， 如果公仔书入边应该系佢系第一代 Captain Marvel 个上司， 系， 咁啊都系同佢争女又害佢嗰啲人嚟， 嗯， 哦， 咁呢个第一代 Captain Marvel 系 惨被变成东方不败啊，变咗女人， 系，呢条变咗女人系啦。 就是那個女科學家啦，係啦， 同嗰一樣樣，同一個演員嚟嘅，同嗰、那個 唔係嘅，佢有解釋嘅，其實嗰個電腦係冇樣嘅，佢都因為個人咧係進入咗個意識嚟同個電腦傾偈嘅時候，佢係會你係會見到一個你最尊敬嘅人嘅樣啊。 哦，最尊敬嘅人嘅樣， 第二個人見係第二個樣嚟嘅 ，OK？ 嗯， 係。佢係見到係呢個樣咁咯，係啦，就係咁啦。 嗯， 就咁解啫，其實佢冇樣嘅嗰個電腦，係啊，因為佢入意識同佢傾偈噶嘛， 系， 佢系咁样，佢咁嚟解释啦，系啦，系，咁佢其实冇咩超能力噶，你睇到嗰个女科学家咪人咁嘅啫，系咯， 系啦，咁佢 用咗 嗰啲外星人都冇超能力噶，差唔多， 嗯，冇噶，其实系咯， 都系啲装备嚟嘅，全部啲嘢， 系啊，系蓝色面咁嘅啫，系啊，同埋嗰啲蓝美星人咪即系变样咯，变即系易容咁咯，系。 啊，呢度系啊，个蓝美星人咯，就变咗好人啦。佢哋呢啲咁原本又唔系好人啦，咁同埋变咗难民啊嘛呢度。 我、原本都唔系好人嚟嘅咩？ 吓、啊，唔系即系书入边咪唔系好人咯？唔系点会同神奇四侠佢打啫？ 我、书入边佢哋都唔系好人嚟，哦， 系咪根本系两个超级大国打仗啫嘛？佢呢度变咗做难民咯， 洗白嘅。 系啊。 哦。O K。原来系咁。好，咁啊呢样都够左交啊，即系呢度又玩埋呢个收容难民啊呢啲咁样呢啲嘢啊， 佢冇提，但系都系左交咯。 得咁都叫冇提啊？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喺宣传上都冇提啊。 哦，宣传就冇，系、哦、宣传就冇。嗱，佢咪失策咯。其实佢不如摆重啲呢度，可能仲好啲。 系冇得罪咁多人啊？呢啲 即系呢度就唔会话点得罪啲人嘅，因为你左交一致都会即系支持呢一样嘢噶嘛。 咪够啊，都系。 咁你唔係話走去踩下啲男人啊，踩下啲白人喂，呢下好大鑊㗎喎，呢班左膠都有一半係男人，一半係白人係嘛？睇怕都最少啊，我驚唔止一半啦、啊，係咯，咁你咁講客法真係唔得㗎喎，大佬， 即係你搣唔到你嗰、那個你心目中嗰個票房嘅。如果你咁樣打呢、這個咁樣搞法，其實你而家係要攞最大嗰、那個嗰、那個數啊嘛。 嗯， 係咯，唔係攞個細小眾喎、啊，大佬嚇，係咯。anyway 啦，咁呢套嘢就大家自己睇啦 ，OK？ 咁我啊睇過下嘅啫嚇，當然就都對我嚟講，我覺得冇乜必要入戲院 㗎。我都係快立嘅，好悶我咁，我想。 咪電視劇咯， 我真係好悶啊！覺得 電視劇，我又唔係覺得好悶，我純粹覺得係電視劇啫。 唔係 如果 我 有咧，有少少唔夠班就係咁咯。 我因為可能我先天已經感覺上佢個故仔冇吸引力，我睇嗰陣時覺得悶好緊要。 如果呢套係一套電視劇，咪 OK 咯。 喂，但係佢個製作費唔係電視劇。 喂，我理得你幾多錢拍出嚟啫，唔影響嘅。我純粹睇你拍得好唔好睇嘅啫。你可以好平嘅拍得好睇，可以好貴拍得唔好睇，唔關事嘅，對於好唔好睇出咗嚟 ，OK， 實電視劇 OK， 嗯， 係啊，即係個電影咧，我覺得有少爭咗少少，就係、是、咁， 嗯， 嚇，咁你所講嘅呢個係一個將會係帶領新嘅復仇者嚇新一個梯隊嘅人，完全做唔到，講完，嗯，好啦，有冇補充？ 嗯，冇啦。 冇啦， 好啦，好，咁再睇下再有咩跟進再講啦，好嘛？我呢啲純粹我哋意見啫。嗱，我哋唔算踩到好盡噶，我哋真係盡量講一啲 fact 嘅咋，其實係啊， 嚇冇乜點踩過咯。 我冇踩咩啫，我直情話個女主角正啫 ，OK？ 踩咩啫？嚇係啊，你送俾我，我要 ，OK？ 嗯， 嚇咁都叫踩咩？係嘛？我啃得落 ，OK？ 唔係踩啊，係嘛？咩踩啫？ 系啊， 系嘛？系大妈啲啊嘛，大妈啲唔代表啃唔落吓。O K， 唔系真系淡仔记啊，系咪？ 嗯。 O、okay, K， 好，咁我哋再跟进啦，之后好嘛？咁啊睇下个走势点啦。咁呢度好关键嘅，讲真真好关键嘅。系啊，以后仲有冇超人片？以后仲有冇电影啊？分分钟影响到。啊，呢个 point 啊，马仔快讲埋佢啦。 哦，系啊，仲有一个 point 就系、是。即係如果 Marvel 個潮退咗之後，咁係啲人會退翻，即係會變咗走去睇其他戲啊！即係啲票房出翻嚟啊！ 即係 release 翻嗰、那個嗰、那個票房 失衡啊！因為而家其實失衡咗喎。 去翻一啲其他嘅戲度啊，定係直情係咩？ 直頭係、嗯、直頭係唔睇啊！啲人 即係電影可以啊接埋啦嚇。咁啊，希望係前者唔係後者。 咁但我覺得似有機會後者有機會大啲嘅嘢，其實，因為一劇 Marvel 我咪講 啦， 講啲戲其實係啲人睇，其實係當個潮流嘅，我覺得。 潮流係嗰班人根本唔係睇戲噶嘛，如果冇咗呢個潮流，佢唔睇噶啦，係啱啊， 嗯， 佢都係因為咁大個話題，唔睇邊有得講嘛？其實你一睇網啲人都係講呢啲嘢啫嘛， 嗯， 一定要睇噶，點解唔係佢好睇啊？係因為唔睇邊有嘢講啊咁。今个礼拜最大的话题啊，呢套啊嘛，咁佢哋自己都承认噶，系咯，唔、 嗯、 系即系同你嗰啲都唔系中意睇波啊？咦，做咩你唔系好足球都中意睇睇世界杯唔系啊？喂，做咩你睇通宵啊？佢话唔系，我第二朝边有得同啲同事倾啊？咁啊一样啫嘛，吓、啊，唉、哎，我真系识啲人咁样噶，我唔系啊嘛，唔使啊吓，你如果你自己都冇兴趣，你又冇赌冇剩。第二朝求其望下報紙咪算咯，如果你真係要傾都唔使煲晚通宵嚟為咗第二朝同啲同事傾嘅傾波，咪搞錯咩？但係好多人都係咁喎，同你講。 我睇波啊，我唔會因為世界盃而睇波開學入。 我唔係啊，真係好多人係咁嘅，唔係講笑嘅，唔係講笑，唔係講笑，即係呢個係一個舉例嚟嘅啫，即係主要你要揾樣話題可以同大家同步去傾，好多人好緊要嘅，覺得。 嗯。 情報交換嘅作用啊嘛，佢哋覺得呢啲叫做。 嗯 唔係真係喎，又真喎，係啊，因為呢啲情報有機會換到一啲其實更重要嘅情報嘅， 嗯， 即係你公司裏面嗰啲人嘅先，嚇，即係其實呢啲就好似你講無謂，但如果佢通過呢個行為，而佢可以換得翻啲對佢有用嘅情報，咁就唔係無聊啦，唔係香港人係唔會做真係無聊嘅嘢嘅， 嗯， 嚇，即係你以為八卦係無聊，其實唔係嘅。我解釋俾你聽啊，就係佢係一人換情報嘅，係啊，OK， 咁 anyway 但係我就覺得整體呢樣嘢都係無聊啦，做咩要咁樣咧？係咪？係咯， 咪有時或者你唔睇都唔代表冇嘢同人傾嘅啫，咁你問咯，係咪？因為聽講琴晚咁樣咁，咁你咪問咯，你唔一定你要睇先有得傾噶嘛。我唔係叫你唔去傾嘅，你傾好多方法嘅，係咯，你咪問翻佢咯。喂，我冇睇喎，喂點啊？琴晚咁你咪多傾得㗎。咦係咩？係咩？咪哦哇又射失咗啊！咁哎呀咁樣咁你咪照都有得傾嘅啫。你咪第二朝整份 AM 七三零惡補瞓得咯，唔使睇通宵嘅係嘛？有冇噶？有冇咁快有嗰啲消息噶？ 嗯， 有冇咁有冇第二朝啲報紙已經講噶？有冇噶？唔知啊，係。 上網都睇到啦。 上網睇到啦，係啦係啦，就算報紙冇。係 咯， 你追翻啲八卦咁啊，第二朝咪有嘢傾咯，係咯，唔係一定要追嘅。Anyway， 咁啊咁啦 ，OK。咁啊呢套唔使我勸大家噶啦，自己入座啦，中意就係咯。我翻嚟叫大家反而睇下《流浪地球》啊，入戲院啊。 系 啊，呢个紧要啲啊，吓，即系不打觉得唔值得噶，不打觉得唔值得去院睇嘅《流浪地球》。 系，冇错。 啊，你觉得唔值得？ 流浪地球唔系，我都觉得系有惊喜，即系睇完系好过睇。 定 系 电影入戏院睇啫？我就问。 系啊系啊 系。定系喺网睇就够啊？值唔值得入戏院嘅啫？ 值得嘅，值得嘅。同埋佢确实系中国科技即系特技个新高度嚟嘅。即係自己同中國自己比， 即 係放曬喺而家好做， 當去體驗一下都值得，係咪啊？ 係，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咁喺亞洲科幻片嚟講都冇失禮啊，唔好同我哋會比啊。亞洲冇輸俾日本片，冇輸俾韓國片咯。 嗯， 絕對係。 係咯，咁我翻嚟推薦大家，因為我都有去院睇，咁睇完我都冇嘥咗啲戲咩值得啊？我值得喺院睇一次，就係咁啦，係就係咁，好。孟达仲有几耐摆啊？系咪？ 系 啊，咪当入去欣赏下，即系吓，系咯，咁样系咯。好啦，咁啊，新年都望埋啦，系咪？咁啊，马仔又想补翻啲嘢喎，系啦。好，咁有咩？仲有咩 Captain Marvel 咧？系啦。 系。咁啊， 对威人话除咗似呢个杜丽莎，仲话点？会唔会啊？廖碧儿更加似啲啊？有人话 啊。哦，咁啊，咁廖碧儿靓啲咯，真系。 唔系讲靓唔靓，讲似唔似？ 哦，系。 好嘅，好啦，快啲啊！想讲咩？快啲讲。 好，咁啊，咁我今日都总算睇咗啦吓，咁都真系全场爆满嘅吓。 嗯。 啊，第一排都卖埋啊，咁啊，确实。 咁你点睇到噶？ 吓？哦， 咁 我因为我系单丁位啊嘛。 哦。 咁啊，都摄到。 好，快讲。 咁咧，咁坐隔離咧都有嚇、啊、一對小朋友啦嚇，咁啊一個家姐同個細佬啊，咁、那個家姐睇完咧都話：唉，好悶啊咁樣。咁但係佢喺套戲， 我想問下啦，小朋友嘅意思即係幾多歲咧？你講清楚先。 中學到啦，頂多都係。 好多三十歲嘅小朋友嘅而家。 咁我都 中學。 係。 中學啊嘛，係 OK 好。又好闷， 系啊，咁但系佢喺套戏做 个女话好闷， 系啊，系啦， 系。 咁可能佢未到嗰个年纪啦吓。 咁中学都系，咁佢中学意思系几多啊？再讲清楚啲啊。 咁 即系几多岁到啊？初中。 吓，应该初中到啦。 即系个细佬系小学直情系嘛？ 系啦。 咁个细佬翻嚟嗰度好睇啊？ 啊，个细佬咧，佢就直情话咗自己系第四套睇嘅 Marvel 电影呢套。 哦，睇得最少，睇得少啫。 系啦。 咪咁点啫？咁你唔好 睇 第几套啊？咪点啫？好睇啊，唔好睇啊。 咁佢冇乜特别嘅吓，冇乜特别讲到吓。咁我亦都冇问佢系。咁但系个家姐系直接表示好闷，但系佢喺睇紧嘅途中咧，佢系即系有啲位系会笑会。佢覺得好睇嘅嚇，咁但係佢都覺得悶嚇。 唔係啊，我會笑唔代表我覺得好睇喎，你搞清楚先。 係。 我睇到恥笑啊，大佬。 哦，咁樣。 你訪問佢嘛，即係對支麥或者對個電話問佢。現場觀眾嘅話，我哋我唔係金魚佬嚟㗎，咁我哋係網台節目㗎嘛。 咁要等我印張卡片先啦。 哦，好快好快，我哋好快。 好啦，係啦。 好。咁啊，至於我咧就嚇睇、啊、完，我覺得即係其實都唔係咁難睇嘅嚇，係、啊、相對悶咗啲啫。 咁啊，當然打嗰方面真係廢到一個點，即係咁就係攞支水喉亂咁肥咁樣後期啊。 有冇啲想愛回水嘅感覺咧？ 愛回水啊，咁啊，如果有啊更好啦。 哦，都想啊，係咪先？ 係。 嗯。反而我覺得佢拍得叫最好嗰段係啊，佢同阿 Nick Fury 喺度洗碗嗰段。 哦，咁樣。 係啊。 係。 點解咧？有咩咁好咧？ 哦， 得成家族 咧？我唔係，咁嗰段我覺得佢拍得反而個 Captain Marvel 靚啲咯，喺嗰段。 哦，係咪？定係個姊妹情滲到出嚟啊？佢兩個。 咁呢個都有嘅，其實佢同個黑人嗰、那個互動咧，係個黑人好咋，唔係佢好啊。 嗯，同埋個靚妹個關係都 OK 嘅。 OK， 嗰段都 OK， 係。 係啦。 咪呢啲都係左交嘢㗎，佢咪一個less couple family 咁樣嘛， 仲要黑嘅， 我唔理佢交唔交啊，總之好睇就得啦，係咪？ 佢有齊所有嘢嘅，佢有齊所有嘢嘅，你連收容難民啊呢期佢都有齊 嘅，係冇錯冇錯， 係。哦，咁佢喺嗰度都係難民嚟嘅嚇，阿 Captain Marvel。 好啦，快啲講啦， 好。咁啊嗱，咁我簡單咁講下呢個故仔咧，如果喺 OL 嘅角度係會睇咗啲咩出嚟啦。 咩？你话咩角度啊 ？OL 嘅角度 啊， 系啊。 咩意思啊？ 即系啲翻办公室嘅女性啊？ 点解你可以代入去佢嗰度睇嘅？ 哦，咁冇嘅，咁其实我都系啱转咗新工啫吓。咁啊，如果要代入翻同类型嘅角度，应该都可以嘅吓。 吓？咁样？ 系啊。 系。 咁。 你讲嚟听听啦，系啦。 系啊，咁咧，咁啊，吓，见到 Captain Marvel 咧又。啊、可以打呢個舊同事啊，打舊上司啊，準備去打埋舊老細添啊！咁啊，呢個當然開心啦、啊，嗰件事。 係。 咁、啊、而轉咗份新工咧，又唔使用腦嘅嚇、啊，下屬又好聽話，叫佢做乜就做乜嘅啦嚇。咁咧，仲可以翻住工養貓嚇、啊，都自己開心。有咩事咧，只貓搞掂就得噶啦，佢、啊、自己都唔使理嚇。 我原來。 如果只貓搞唔掂咧？啊！佢自己發下脾氣咧，就真係乜都搞掂曬嚇。咁 啊，真係 O L 嘅最終幻想。 係啦，哦，原來係咁，係嘅。 係我見解就係咁啦嚇，呢係呢套戲。 咁彩蛋嗰度咧，係咯。 哦，咁彩蛋嗰度其實就第一。第一段係咪就係、 是？馬仔補翻啦，咪快手啊！ 哦，好，交俾馬仔。 唔好浸啦，喂。 係。哦，第一段其實咪話咪搏翻落去復仇者第三集，佢最尾咁啊攞咗 call 機翻去。 係。 即係喺度整緊嗰時，跟住啊 Captain Marvel 咪突然 間跳翻去現代，咁咪嗰個美國隊長同一寡婦喺度玩個機嚇，即係嗰個咁嘅啊 call 機， 即係嘗試下。Nick Fury 即係神盾嗰局想化灰之前撳嗰個 call 機咁，跟住轉眼間咧呢個驚奇大巴就企咗喺後邊啦，咁啊咦阿歐陽震華咧咁樣 ，OK， 係有 冇噶咯喎，係嘛就係咁啦， 冇啊，不過有人咧都俾嗰段啊驚奇大巴突然之間彈出嚟嚇親喎，居然 嚇。 我唔明 咁佢又唔係突然間拍佢膊頭，又唔係塊鏡咧，突然間閂翻埋影到佢，咁都嚇親，心血少得滯喎，係嘛？ 係啦，係啊。 個面方嗰陣嚇親喎，突然間撳埋個畫面 嘅樣 方， 個樣係似阿張學友嗰個 shot 過咗啦。 係 嘛？ 係。 佢 黐面試張學友啊嘛， 佢自己多，佢自己多次出現嗰個樣喎，喺套戲入面。 套戲入邊咩？ 多次出現嗰個樣喎。 多次出現咩？ 哦。唔係佢嗰個。 起碼頭先呢個彩蛋位冇啊，係嘛？唔係咁啊，係咯，最多都道理曬啫。 係。 好啦，咁啊，另一個彩蛋係，快講埋。 哇！都係只貓咬翻我。 魔方出嚟。 魔方嗰個空間。 其實做咗呢個先嘅，應該係做咗呢個先嘅。 唔係呢個後嘅。 唔係 ，sorry， 唔係搞錯咗。之前都係佢揀眼珠，跟住嗰度佢係望嗰只貓，咁之前有個即係已經有個咁嘅誒，即係有個咁嘅誒之前嘅原，即係出字幕前影咗一下呢樣嘢先㗎啦。 係。 係啦。咁啊，咁好啦，咁實在呢一個點樣咧？ 唔係好翻嘅，冇放藥。 即冇係一隻貓咬翻個魔方，係咁係咁冇 啦，咁多 啊，係啊，就係咁，係咁呢個就係同下一套戲唯一關鍵，咁都唔知係咪啦，係是但啦，係咯，其實都唔 其實都唔關事噶，嗰度係未搶之前 噶 嘛， 即嗰度就交代翻點解後尾嘅故事有翻個魔方啫，係 咯， 係咧，咁主要佢其實個能力，咁佢已經吸咗個魔方嗰啲能力啊嘛，咁就係時空嘅能力，咁即隨時。咁而家就係話，可能係佢令到時間倒流啊 ，whatever 啊，咁樣可以再打咁樣咁咯。而家咁講嘅，唔知係咪啦嚇 ？OK， 係啊，嗯，好，就係咁啦，係咪交代曬？ 誒，但係我有一個輕微小問題想問問，到底個魔方係咪擺喺邊度都得嘅咧？ 咩意思？ 因為佢之前咧就成日嚇會擺啲好似要揾嚿嘢咁樣入住之類咁啊嘛。咁但係今次佢就咁擺落個盒度都冇事，啊驚奇大媽掂啊，當然佢冇事啦，因為佢吸咗啲能力啊嘛。咁但係佢就咁擺落個普通嗰啲， 唔係你唔使問啦，呢套戲有勁多位同之前都唔夾嘅，你問嚟做咩啫嚇？係咯，總之你諗嗰嚿嘢就係一嚿四方膠裏面有藍色嘅 LED 燈咁咪 OK 咯。係 係。 好啦，咁啊用咩補啊？俾阿馬仔補埋啦，快啲啦，完啦呢一個孖寶肉啊！ 哦，唔係，好快，好快嘅，因為都係睇咗其他好多啲人講嘅，都係其實講即係本身啊，驚奇大媽佢即係點講啊？即係所有問題之前佢遇到啲唔好嘢，全部推曬落去嘅，佢因為係女人， 佢係女人啊嘛， 姓賴啊嘛，因為佢係原來發覺 嚇咁嗰 陣咁樣， 咁因為佢回憶中佢無論即係參軍嘅跌咗落嚟，俾人哋笑，俾人哋鬧啊！佢細個嗰陣時揸 跑酷卡， 俾人跑酷卡，俾個老豆係咁鬧啊！跟住讀書嗰度又唔即係唔供佢啊！ 係 即係所有唔好嘢。 咁唔供佢讀書呢下嘢就可能有少少嘅 嚇，但係唔一定係女喎， 唔關事啦。 但係唔係一定係女喎，如果你係正常，如果你屋企人可能佢供个最细嘅读书，咁大佢都冇读噶， 系都 关女位 咁都系嘅。你睇粤语长片都系啦，咁嗰个都可以系哥或者系家姐嘅， 系啊， 都唔一定同性别有关。 同埋呢个咪睇得出系佢系次次其实都系佢冲动啫嘛，即系唔受控啫嘛。如果唔系嘅话，唔会出事噶。 咪即系永远佢冇问题嘅问题，因为佢。女人所以人哋咁樣對佢，佢覺得 個問題係呢套戲要咁講，係咪先？ 係， 即係點解啲中國人去到邊度都俾人歧視呢？因為佢係中國人， 係 係啦，就唔係因為佢喺人哋個摩士啦，嗰個劫碌人啦，或者係羅浮宮人哋個水池洗腳之類咁，即係呢啲人 佢哋 或者人哋坐搭緊飛機嗰陣開人道機門嗰啲啦嚇咁， 係 嗯。咁佢覺得你係歧視佢嘅，因為佢係中國人啊嘛，係咪？你咪繼續啊，喂，繼續 ，OK， 係咯，即係做錯嘢俾人炒魷咁啊，因為你係黑人啊嘛， 係， 係， 係咯，咪直情係呢啲啫嘛，咁你咪繼續咯，繼續 ，OK， 好，唔係，就算佢唔係話係你做錯嘢，可能間公司冇錢，所以點都要裁員，唔好彩抽中你係其中一個嘅啫。唔一定係你有做錯嘢 ，OK？ 你就當嗰個情況係 just happen。咁但係其實同你係黑人，同你係女人，或者同你係中國人 ，whatever 嘅嘢都其實唔一定有關係嘅 ，OK？ 咁如果你係都要諗成係咁咧，咁啊就睇下醫生先 ，OK？ 首先， 嗯 嗯。咁但係冇辦法㗎，你呢套戲其實係政治正確啊，係咯。 系 啊，你冇系咁咯，系咯。喂，讲完啦，喂，呢啲其实都重复又重复噶啦，系啦，系啊。咁你buy唔buy，你中唔中意唔紧要噶，你系观众，你俾钱系嘛？嗰碟餸你觉得好味咪得，系嘛？你唔好强加其他人都要话好味先啦， 系 就系咁啫。 系 其他人有权觉得好难食嘅 ，OK 吓。 系，好完啦。 OK， 好，完啦。